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啊，嗱，今日咧就終於呢個咖喱飯就得翻 任何糧啦咩？ 兩條腸得翻一條腸啊！成個禮拜就立法會就審議呢個， 唔好意思啊，各位 施政報告嘅致謝動議。咁啊 ，Gary 就有個修正案。 係啊，投票好重要啊！如果投票嘅話咧，走咗去咧，我哋基本責任都負唔到，咁就受責。 咁所以就我。單拖上陣啦，咁樣 辛苦你，辛苦你 嚇、啊，都唔使辛苦嘅，都呢個即係有話要說咧，就節目講極都講唔完嘅。 係 咁咧就嗱呢個禮拜咧就而家阿 Lens 就去咗榕樹頭啊李卓人嘅呢個競選嘅造勢大會。 造勢大會 啊，係啦，咁咧就好似阿明黃耀明都有去唱歌嘅，應該係。 黃耀明又會到啦，林榮基又會到啦，作為特別嘉賓咁樣係。 係啦，咁咧就希望就多啲人咧去撐場啦。咁但係我哋做節目，所以咧就 Gary 好似係星期日嗰場先。 係星期日我會去，星期日應該中午12点喺黃埔站啊。在黃埔站，咁喺嗰度咧就做完個造勢之後咧，就即刻全部分別落區，係去洗酒樓啊、洗樓啊咁樣嘅。 咁、根據呢個熱血公民嘅民意調查咧，就阿陳海欣已經勝出嘅啦。 係45%， 45%，三個候選人攞45%。咁咧就喺呢個馮檢基與李卓人分票嘅情況底下咧。嗱，咁咧就呢個熱血公民嘅調查有個重要性嘅，即係話如果大家將票集中喺一個人身上咧，就會贏噶啦。 係， 嗱就係咁簡單啦。係 啊， 所以咧就大家即使對熱血公民有冇意見都唔緊要，呢個poll係重要嘅。 唔複雜嘅數學題嚟啦， 即係話佢得45%啫喎，陳海欣過唔到50%喎而家。 咁啊，裏邊佢個poll咧就係李卓人得嘅10%，係 高過 同埋呢個馮檢基，第一就高過馮檢基，但係佢兩個加埋咧先至係可以多過陳健康。 嗱，咁如果你當呢個初選，即係話李卓人咧得票係高過馮檢基嘅，咁樣嘅話咧，就如果去到最後尾。看埋有冇其他機構做個鋪，如果都係李卓人領先嘅話咧，我就呼籲馮檢基嘅支持者或者民協嘅支持者就跟翻民協嘅政黨本身投票啦、因為民協政黨咧係支持李卓人嘅， 係啊，好清楚嘅呢個係。 咁所以就九龍西嘅街坊亦都係咧，希望大家咧就係將選票喺最後階段、就叫做棄馮保李啊， 係 保住你啊，保住你香港條命啊！ 任何人都要保你啊！ 系啦，因為呢個係緊要嘅，就除咗而家呢個一陣間我哋講嘅題目啦，呢、這個美港關係法嘅問題之外咧，就23条立法已經如箭在弦啦。 係啊，排咗係12月5号，因為鍾國斌嘅無約束力嘅議員動議 一定係有人 tip off 去做㗎啦。上京見習近平之後咧，習近平就話要主動維護國家安全，融入國家治理體制。 唔好急，但要快。 四個配合 咁喎。 系啦，唔好急，最紧要快，就咁似嗰啲黑社会嗰啲，唔使要威，最紧要咩咁样，最紧要高调咁样，咁咧就呢、這个23条就一路牵涉到 低调但要威啊， 系啊，低调但要威，就牵涉到呢个跟住嘅美港关系法嘅，其实一喐23条嘅话，美国佬实喐嘅， 可大可小， 系啦，咁所以咧就全部系腾楞瓜瓜楞腾，立法会系一个关键嘅角色嚟嘅、包括。今天你們一起開波呢動這個林鄭呢做得時間相當好，因為昨天呢這個林鄭真是仆街來的，即是明明自己搞到一鍋粥， 是啊，拆喊粥拆啊，竟然 大佬誰叫你 DQ 周庭，他講了幾個例子，哪一樣東西不是林鄭作為特首是沒有捍衛一國兩制底下發生的呢？是吧，釋法然後跟著 DQ 周庭，跟著就到動陳浩天，動 FCC， 動馬海， 你想想全部一路落嚟，哪一樣嘢林鄭敢企出嚟講話唔關佢事？ 還有你睇一睇喐民族黨嗰陣時咧，又係引起呢個國際媒體嘅關注。DQ 議員又有 馬海都係， 馬海事件係更加，仲有先後兩次添。首先就即係以佢旅遊簽證俾佢入嚟7日。執包袱，跟住咧就第二次旅遊簽證都唔俾佢入嚟，兩次都係有國際媒體咧去關注嘅，係。 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一陣間咧就慢慢我哋解釋呢、這個即係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呢個美港關係法嘅內容去脈。咁、就先講講少少台務先。係。咁咧就見到我呢啲咧就係我哋星期六啊，就有一個同加加士多嘅合作嘅一個。試食活動，我哋推廣就係一個合作社運動，你見到是韓文的， 係喎，韓文嘅。 咁咧，佢係韓國一個很成功的在90年代一班左膠發起的一個合作社運動。 誒，哇，犀利喎！ 咁佢而家會員咧有30多萬人， 咁多啊？ 係啊，30多萬人。咁呢30多萬人咧入咗會之後咧，就可以幫襯佢賣嘢咁樣。其實好似 Costco， 好似呢個加拿大同美國嘅 Costco。 嗯嗯。 不過咧，佢嘅賣嘅產品就唔同嘅。 嗯。 佢最主要咧就係一啲嘅所謂 organic 啦、natural food 啦。 哦。 健康同埋監管嗰個製作過程嘅佢哋，即係佢哋有人落去睇嗰啲工廠。 良心食品。 係啦，就係良心食品、健康食品。咁呢啲就係韓國嘅拉麵。咁我自己食過咧，味道係 very good 嘅，麵質都好嘅，直接。就用呢、這個小麥嚟做，咁然後咧就冇用呢個 MFG， 即係冇落味精， 哦係， 冇防腐劑，咁、 嗯、 咧就但係咧好食過有防腐劑， 係啊，以為我試下先， 同埋好食過有 MFG 嘅，有味精嘅，咁啊另外我哋有一啲係冇硝酸鈉同埋呢個防腐劑嘅午餐肉， 咦冇鈉好緊要喎，係 啊，咁咧就比一般嘅午餐肉咧個脂肪。同埋嗰個嘅鈉嘅含量係大約低70%左右，即係低30%，低30%左右嘅。咁咧，聽日我哋咧就係有一個嘅承責人嘅試食活動。咁、如果報咗名嘅朋友咧，就好準時出席啦。咁就另外咧，就係好多通知咗佢哋咧，得獎嗰啲攞書嗰啲咧，係 啊， 係啦，抽獎啊。 喂，會聽日嚟係十。 如果我哋喺我喺度，因為我喺度 十套啊， 十本啊，十套啊， 十套。 係啊，咁咧就大家可以咧上嚟咧。就係攞到呢個書之外咧，就可以咧係有簽名，因為我聽日我哋就呢個試食活動喺度嘅。 好嘢，好嘢。 係啦，咁就希望大家除咗上嚟幫襯呢個韓國嘅呢個 ICOOP 嘅合作社運動，即係我哋有啲講者嚟我哋嘅即係書店咧，同大家講解嘅。 係 啊，黃英琪啊，同埋呢個加加士多嘅其他嘅朋友。 咦，個包裝係咪都係咁樣啊？用繩扎住， 唔係佢有 清咁樣 嘅， 係。 誒呢個就係唔同味道嚟嘅，其實佢有8種味道嘅。 8種添，我以為4種已經好犀利。 8種味道好犀利嘅，係。咁咧就淨係有辣嘅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辣嘅。 係。 咁咧就佢係一種味就一包嘅，其實。咁我哋就可以 mix 嘅，即係你可以8種味都可以試下嘅。咁咧就試食就3點鐘開始，咁希望咧大家到時咧就準時出席。 嗯。 咁另外咧就如果你想簽書嘅咧，就可以早少少上嚟得嘅，2點鐘到咧我哋就喺度噶啦。咁就大家可以上嚟，即係如果你話你想買書嘅，咁就可以上嚟啦。 咦？我一陣可唔可以買啊？係。 可以可以可以。 我聽日下晝試食唔到，聽日參加同事遊行啊。係 啊， 一人買啲翻去試下先。 咁咧就另外就如果你想捐助我哋嘅，都可以現場咧就因為我哋 PayPal 咧同埋。YouTube 都有中間抽取呢個手續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用現金或者俾支票我哋咧，就會方便啲。咁另外咧就好多人未續會啊，我發現啊，係啦，咁咧就大家除咗而家繼續捐錢之外咧，就記住續會，你就睇下你自己嘅會員號碼開頭嗰4個或者5個字，其實就係你嘅加入嘅嗰個時間嚟嘅。 你都有發電郵出去提醒續會噶嘛？係咪啊？係。 冇嘅。 冇啊！你應該要做呢個動作。 因為我哋實際上就得礦酸兩隻手， 係嘛？ 咁啊，加埋我把口， 係係。 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就出把口，佢就出隻手，咁樣咧就 OK， 自動波 頭都大曬噶啦，已經搞到。咁啊，啱琴日先執好曬，你一間出去睇下你就知啦。 我見到啊，就係見到 將啲書移曬去門口，然後咧就將佢變成一個超級市場。咁已經係執到夜晚黑10點幾，已經頭暈腦脹。咁所以嗱，記住啦，希望大家行多一步，自己就係咩咧？去睇下你哋自己嗰個嘅會員號碼。如果就嚟到期咧，你就驚唔記得咗咧，你就可以早啲。咁如果續會咧，我就呼籲大家，如果唔想俾手續費咧，就係用支票寄俾我哋。 哦，咁樣 寄支票俾我哋，或者你。聽日如果你係參加我哋活動嘅，你就上開嚟就準備，還掂都就嚟夠鐘噶啦。咁我哋你提早續會咧，就由你到期嗰日開始計嘅。 咁樣 就唔會話因為你早俾咗錢我哋咧，咁所以咧就個會嘅會籍嘅時間就短咗嘅， 係啦。 咁就另外咧就大把嘢要搞啊，真係星期一11月19日就係佔中七子嘅開審啦，就喺呢個西九龍嘅地方法院。咁咧就我哋Gary 會出席啦，我自己都會去啦，朝頭早係啦。咁咧就去支持啊陳建文啦、戴耀廷啦、朱耀明啦、邵家臻啦、肥仔達啦、陳淑莊啦，仲有另外兩位係邊個？我唔記得咗。 張秀賢啦， 張秀賢係 啊。鐘耀華， 鐘耀華 嚇學聯嘅 嚇。係啦，咁咧就8:30 係 8:30。咁咧因為嗰個地方，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去過嘅，係啦，就唔係我哋去開嘅金鐘嘅高等法院。 嗱，好偏嘅嗰度係西九龍裁判法院。 西九龍裁判法院 係搭集體運輸系統去嘅話咧，搭港鐵去嘅話咧，就要喺長沙灣站嗰度出，要行成4-5個街口啊。咁所以你淨係行嗰度都講緊十幾分鐘，要預時間㗎，又要上上落落一啲行人天橋。 今次好明顯係一個政治嘅審判嚟嘅，我哋叫做 political prosecution， 一個政治嘅檢控。咁點解咧？就係佢哋個控罪本身咧，即係妨擾、煽動他人煽惑、他人煽惑啊。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耐好耐冇用嘅 common law 嘅一個案例嚟嘅，用過嘅咧就喺新加坡，咁所以就係刮窿刮罅。嗱，呢個唔係鄭若驊，係袁國強。 袁國強 喺佢離開之前捐窿捐罅嘅，所以呢筆數係要找嘅，我覺得。 係 啊，做嘅好事，以為咁樣就可以繼續出去揾食，繼續舐大陸老水啊！做完呢啲嘢之後，我覺得一定要今後咧對付呢啲建制派嘅奴才咧，包括今日我哋講嘅即係美港關係法，如果真係彎咗嘅話咧，呢啲奴才全部都要找數嘅，我覺得係，即係香港人要揾佢哋找數啊。咁啊，星期一朝頭早8:30，咁有啲人我話我唔得閒翻工咁樣，如果當然啦冇辦法嘅，有啲要胃口奔馳。咁但係如果你係有時間翻緊學也好，退休人士也好，或者你嗰日唔使翻工嘅咧，我哋都係要即係表示我哋對佔中呢件事參與嘅人、發起嘅人嘅一個支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道義嘅責任嚟。是應有之義嚟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到時見到你啦。 係啦，長沙灣站港鐵站 A 出口 A 一出口嗰、那個一出去咧就係麗閣村嘅，咁啊向海個方向 咧，向海皮行 幾個街口之後咧就會到㗎啦。 係啦，咁咧就可能好多人真係未去過嘅麗閣村就係、好似阿馮檢基嘅老巢。係 啊，可以順便去幫可以去過拉票， 一路行一路支持李卓人。 我哋兩個禮拜前嘅禮拜六就去過嗰度幫手開街站啊，係。 係，我哋就今個禮拜三就以任何人嘅姿態就走咗落去呢個元洲村， 哇！ 派傳單咁啊，撞到好多 fans 啊， 係啊，好多城寨嘅支持者喺住喺嗰度嘅， 係咩？ 走落嚟見到我哋影相啊，同埋全家大細走嚟派傳單啊，幫手啊咁樣，咁啊氣氛都相當之熱鬧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唔需要問贏定輸，總之我哋做到唔好後悔。 嗯， 唔好话因为好似上次姚松炎咁输2000+票，而大家后悔就哎呀，早知道我做乜乜乜，早知道我落去做多一日乜乜乜啦，唔需要咁谂，我觉得，而系话你有时间嘅就落去，我自己都系咁啊，一做完节目录完音，有时间嘅就落去，系唔需要话去一定要同阿仁一齐或者同阿小丽一齐、我觉得呢个系你可以做到几多少就做几多少，系啦，赢同输就交俾市民去决定，但系就自己尽咗力。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城寨嘅一路嘅精神， 啊、 就係話旁觀而不就手。好多嘢當我哋見到有唔公義嗰陣時候，見到係我哋係需要有能力去改變嗰陣時 候、啊， 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咧，大家都傳播一種嘅失敗主義嘅思想，係、冇用噶啦，港豬咩都冇用噶啦，咩都做唔到噶啦，一係就走啦，一係就唔好出聲啦，一係就揾食啦，一係就射落海啦，一係就焦土啦咁。咁啊，實際上咧呢種失敗主義咧對後生嗰啲人嘅影響係比較大。因為我哋呢一代就比較少嘅，點解咧？就因為我哋由從政一日開第一日開始咧、其實都係不斷失敗。90年代，你以為英治時代好好咩？英治時代，你試下上街 call 人去爭取全民退保啊，得10條友嘅啫，其實。我哋成日講話，我哋都係屬於四五行動。 我以前逢七一都上街噶，咁喺2003年之前咧，有時係幾百人，有時係一兩千人嘅咋。嗰陣時嘅七一遊行。 就算最低潮嘅維園燭光集會都係得幾千人嘅啫。咁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講啊，長毛四五行動，我哋就比四五行動多一個，我哋有10個，佢有9個，佢就4+5，就9條友，我哋就10條友。咁就一路發展到今日，你睇大嶼山填海成幾萬人，你睇到嗰、個社會係改變當中。只不過香港人就好奇怪嘅，我哋成日覺得自己好鬥泥，睇唔起自己， 見到我哋啲電影啊唔上得大台啊，我哋啲漫畫又唔上得大台啊，我哋啲文學作品又上唔到大台啊咁樣。香港人就好得意啊，中意自作戰啊，自己睇低自己。 有時候會俾主流媒體咧係即係誤導咗嘅，以為嗰、那個即係嗰個反映民意，但係其實主流民意其實而家不能夠再喺呢個主流媒體嗰度表達到出嚟。 同埋我覺得咩咧，就係內地刻意矮化香港。包括以前的文化人，內地的文化人咧，佢係會覺得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邊陲？ 包括魯迅啊呢啲嚟到香港咧，都係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嗯、其實文化沙漠呢個講法是由佢哋呢班人而嚟嘅。咁、嗯、然後跟住咧就1979年之後咧，初咧就因為港商上去投資，改革開放40周年，其實就唔係話。好像林鄭咁撲街就話，因為改革開放，我哋成為航運中心。香港航運中心是晚清啊，大佬讀下書啦，好心理，仲話港大社會系畢業。 大佬，大陸60年代以航呢個文化大革命搞到一窮二白，老等係要搞呢個開放門戶政策。如果冇香港嘅資金，當其時係救大陸嘅話咧，呢、這個大陸嘅經濟發展根本就不能夠可能。 林大媽，我都係叫聲你林大媽，即係都唔知讀屎片啊！李永達，即係講下佢當年究竟 係咪擦鞋，係 咪考？真的香港做航運中心，你知不知道以前啊？香港航日本人去歐洲要嚟坐橫濱坐船嚟香港，再轉船去歐洲嘅。香港當時已經是亞洲的航運中心嚟嘅，如果唔係點會咁多華工貿易豬仔船要喺香港搭啊？嗰啲金山莊即係嗰啲喺外國嗰啲華工死咗嗰啲鹹魚，咪全部運翻嚟，就喺呢個怡莊咯，擺喺東華怡莊咯。因為香港就是航運中心嘛，生的又是香港出，死的又運回來。如果等你改革開放，香港才做航運中心，那就董建華吃屎了，真的。 即是今時今日， 董建華不是靠他的伯爺走來香港，49年之後，東方海外啊。如果1979年之後，香港才成為航運中心，董建華真的吃屎了，真的要。 即是我是林鄭，我是高官，現在是依賴這個指鹿為馬，指黑為白。不 是，我覺得契弟在什麼，那些東西我們這一代還在這裡的嘛。等於你說抗戰是靠共產黨領導一樣，那麼糟糕。喂，大佬，我們這一代，抗戰那一代，我岳父還是抗戰那一代還在這裡的嘛。怎可能是聽這些這人在這裡指鹿為馬呢，真的。你這樣的話，這個就是反映了一個政治上沒有道德。你可以說你立場保守，但你不可以說大話。係咪？你話我反對香港雙普選得，呢個係你嘅政治立場。但你唔可以講大話啊嘛！你睇琴日好明顯嘅自毀長城，根本就係成個特區政府加埋建制派過去由2012年開始，迅速摧毀香港嘅高度自治， 破壞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就係呢班高官自己啊嘛。反而而家咧就 佢賴話賴你哋，話你哋唱衰 民主派自毀長城。喂，大佬，我哋有咁嘅能力咩？ 我哋冇能力， 我哋冇呢個律政司嗰啲嘅權力咧，係去 DQ 議員；冇律政司嘅權力咧，係去即係要求呢個嘅上訴啊，將我哋嘅年輕抗爭者咧係去擺入囚牢。我哋都冇行政嘅權力咧，係去阻止，好似入境處咁樣阻止馬海。入境， 同埋我哋有冇能力去俾阿周庭唔俾佢參選啊？唔俾劉小麗參選啊？我哋有冇能力叫馬建嗰個座談會國際文學節叫佢搬家啊？叫佢唔准喺度舉行啊？我哋仲有其中一樣嘅報告書就係講咩啊？傳媒自律啊嘛。泛民有咩影響力啊？你要嗰啲傳媒老細馬雲喎、啊，南華早報、信報李澤楷喎、啊。有線電視吳天吳呢、這個吳光正喎、啊、，TVB 呢個上海文廣集團喎、啊，我想問一下你係泛民一員，你有冇見過嗰啲人？ 冇，從來冇見過， 係嘛？你點影響 他們？反而早前訪京就有啲傳媒高層係訪京啦，又傳話又剩啦，係。 你點影響到呢啲傳媒自律先得啊？坦白講啊，我哋只可以喺呢啲傳媒變成契弟化之後，我哋就自立山頭。用这个自力救济的方式去组织自己的传媒合作社，用这种方式来去营运，去希望在小小的窗口里面去发声，这个就是我们生存要做的事。我们根本上已经被人逼到就来逼无可退，无可退的事情。 是上梁 山的，是。不是咯，然后你说我们哇这么大影响力摧毁一国两制、啊。 他 scapegoating 现在这个找代罪羔羊这个林郑。 但是我觉得贱是这件事嘛，你可以不出声，你可以谴责美国佬跟着共产党外交部那条线。是吗？但你不应该是将个政治责任去指控香港的泛民。喂，你衰格摧毁一国两制搞到揽炒了现在。然后你将个波射落去隔离那里。你咪仲衰格，雙重衰格，我覺得係。 而家嗰班建制派仲唔識死㗎？你睇下工聯會嘅陸仲雄， 屌呢條友真係 這個國際承認是什麼原什麼什麼獨立關稅是源於我們基本法，這樣都說得出，喂真的這個是白癡來的，這個說法。 喂，我想問一下這個 郭佩凡怎麼說，郭佩凡就說這個的不是這個李慧瓊的民建聯香港所謂的第一大黨，在立法會裡面有最多議席的，就說這個美國佬呢就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從香港人的利益著想。喂大佬，為香港人利益出發是特區政府應該要做的事嘛， 這個、 不是美國佬嘛。 李慧瓊就肯定就是這個漢奸了，為什麼美國佬要維護香港利益、喂大佬，我們有交美國稅嗎、我想問一下李慧瓊，你是會計師來的，你有沒有交美國稅、為什麼除非你暗地裡拿著個綠卡而已，如果不是為什麼你要呼籲美國要維護香港利益、第一。第二，我想問一下這個陸仲雄，基本法是不是全世界都要遵守的，我想問一下即是你拆到這樣的地步，喂大佬，你講句 proper 少少的嘢，唔識就唔好講啦，契弟真係。 咩政治咩欺詐或者係政治 欺咩詐啫？ 即係咁都噏得出。 嗱，呢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咧，好多人都唔知道來龍去脈嘅。所以今集咧，我哋咧花少少時間，因為同我有關嘅，其實真係。 哇！犀利。 呢個係1992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基本法，1991年頒布嘛，基本法應該。1992年美國通過嘅一個其實它不是一條法例來的，它是一個類似一個政策的一個原則、 框架， 類似一個政策框架，或者我們叫做MOU、即是這個諒解備忘錄那麼上下的東西的，所以很多人以為它是一個法例，其實不是法例來的，它是一個階住美國政府在其他對香港的政策的一個指導原則、即是說如果這個香港美國香港關係法一取消的話，這個是總統簽署的法令來的，其實不是一條法例來的、所以可以白宮是不簽就完完的了、 就是那個他的行政首長有一個很大權力的， 那簽了有什麼好處呢，就是這個就是當時英國 lobby 美國接受、一國兩制，我想說大家香港人一定要明白，你聽我今天這一集的話一定要明白，第一點，一國兩制不是香港中國的問題、這個是國際問題，這個是我一路認識香港問題的起步點來的，但是積非成是，這十幾二十年大家就說不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不容外國指指點點，今天中國外交部發出的聲明就是講這些東西，這些我們由9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 黨八股，這 些黨八股，但我們作為香港人是不需要理的，為什麼呢，你看到李慧瓊已經講出了那個核心了、為什麼美國要維護香港利益，因為一國兩制是要得到國際承認的嘛，這個不是只是說你中國對香港人的承諾、是對國際的承諾來的、這個、是如果不是香港的地位將會徹底改變、這個就是所謂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的一個根本的假設來的、為什麼要有這個 Act 呢、是因為中共承諾了一國兩制， 這個承諾是向國際社會是做出的，不是只是承諾香港人， 所以這個陸仲雄就是人賊無藥醫，就是這樣了，這個不是獨立關稅區，不是說基本法給香港的，這個是國際社會是認同一國兩制將香港和內地區別看待，如果不是為什麼區別看待，就是一國一制， 為什麼要有一國兩制呢，這樣 是的，就是因為人家信你共產黨會找數，所以才有這個承諾，這個承諾就是說美國就向美國對向香港作出一個承諾、如果你維持到這個一國兩制的話、即是說香港和內地有分別的，我們就會用另外一套的政策，包括在稅務，包括在文化交流、簽證政策等等軍用民用科技輸出的政策裏面呢，是作區別看待， 國際社會嗰陣時點解係去接受呢個一國兩制？接受呢個嘅中英聯合聲明，去關注香港。香港嗰陣時係全世界即係傳媒嘅焦點咧，就係話知道香港係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大陸行社會主義嗰陣時開始摸著石頭過河，係嘗試開放門戶，係完全兩套唔同嘅制度嚟 嘅。一國兩制嘅假設，除咗頭先阿 Gary 所講嗰個經濟制度之外，仲有就係高度自治。係。即是說香港的管治不是由北京，除了基本法規定國防外交之外，香港其他東西是全部高度自治自主的，所以這個才是美港關係法裏面的基礎。好了，現在這個基礎徹底破壞，你就賴泛民，這些就是叫指鹿為馬的極致來的，我覺得是這個 關係法咧冇乜人重視嘅，其實點解咧？因為當初推動呢個關係法嘅人咧，就係我 office 嘅同事嚟嘅。 哦， 嗱，我哋睇一睇今日啊，陳劍青佢哋就做咗一個研究，就係去將倫敦嘅 National Archive 國家檔案資料館裏邊嘅關於香港公開咗嘅資料，去揾咗翻嚟嘅。咁呢個咧就係 FCO 403800檔案，就係關於當時英國嘅外交官同美國嘅外交人員。在香港討論這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的內容， 上面寫著 confidential 機密，右上角的日子就是1997年的8月28日。 跟著大家看下去，這個我都說美國佬就相當之有遠見，其實你看下一張下一張呢，你看下美國佬當時已經看得出呢，就是說其實他們最大的 worry 是什麼呢？就是97年之後中共會不會取盡香港的資源。20多年之後終於 最底那一行， 大家看看，讀出來。 To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try to exercise any control over Hong Kong， 即是說他全面控制香港。 是的。 跟著就是這個 Spawn off its resourcesOr attempt to change aspect of its legal or social system。 哇，更改香港的法治和社會制度，同埋社會制度， 同埋抽乾香港的資源。 係啊， 嗱，當時你睇下呢份文件講緊嗰陣時係九七之前啊。係 啊， 當時美國駐港人員已經講緊呢個問題啦。好啦，跟住就去到第三呢個緊張呢個關鍵啦，呢個 即刻諗起呢個明日大魚啊，抽乾香港嘅 resources 嚇。跟住下一張係咪啊？係嚇呢度。 咁啊嗱，跟住就 I spoke briefly last Friday to Tom Boesberg， 裏邊提到一個人啦，叫 Tom Boesberg。 啊，括弧 就係叫做 Martin Lee's right hand man， 馬丁嘅左右手。嗱，我哋嗰陣時喺馬丁 office 工作嗰陣時咧，即係都係好悲哀嘅。其實除咗 Tom Boesberg 嘅成就好大之外，佢收尾佢而家應該就喺丹佛Denver Public School Superintendent， 即係成個學校網 school net 嘅頭嚟嘅。咁啊，喺美國教育改革嘅一個好出色嘅人物嚟， 先鋒人物， 係啊，一個先鋒人物嚟嘅。啱啱今年退落嚟，阿 Tom。咁咧就呢個 Tom Boesberg 咧就係我啦。其實 Benny 做過啦，戴耀廷， 哦係， 劉俊圖做過啦，我做過啦， 好嘢。 咁仲有就係另外一個就係阿戴大維 Mike Davis。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最近《蘋果日報》訪問佢一個人權嘅大狀喺港大，佢太太啦 Victoria 就都係我以前嘅同事嚟嘅。咁啊 ，Tom 咧就係我最早認識佢，佢嚟香港教書嘅。 哦， 教佢嘅廣東話相當流利。其實佢一個老師嚟嘅。 犀利喎！ 嚇，收尾就去咗阿 Martin Lee 嘅 office 嗰度做，而佢嘅屋企咧同今時今日權傾民主黨喺 Congress 嘅呢個波洛西啊 ，Nancy Pelosi 係 family friends 嚟嘅。 係，哇！ 係啊，當時 Pelosi 仲係加州嘅 Congressman 好似 參議員。 係啦，加州嘅參議員。好似三藩市定唔知咩？ 三藩市出身噶，先喺三藩市發跡噶，係嚇。 咁啊 ，Tom 咧就好得意嘅，其實講好流利嘅廣東話，好地道嘅生活。我相信上一代喺香港從政嘅人，包括阿陳太啊，包括嗰陣時嘅港督啊、霍德啊、曾蔭權嘅財政司啊，全部都識佢嘅，因為佢講廣東話好流利，識唱卡拉 OK， 我哋成日唱卡拉 OK。嗱呢個法例，嗱睇下當時喺今日嘅解密文件裏邊點講咧，就係話。Martin Lee's right-hand man at a reception given by the U.S. Consul General Boesberg， 跟住括住一句重要啊，Who I understand drafted the McConnell Bill。McConnell Bill 就係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啦，就係嗰條法例啦，係由 Tom Boesberg 起草嘅，其實係，即係由阿 Martin 嘅助手起草嘅呢條法例。但係佢後邊好笑啊，其實。 Tommy 係啦，咁然後咧 呢度 Tommy that。He thought McConnell's interest in Hong Kong was growing. The bill itself is an exercise in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 嗱，你如果喺美國讀過書，你就知美式嘅所謂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我唔知有冇譯錯，即係話阿媽係女人啫。個意思即係話 Tom Boesberg 就話俾呢個英國嘅外交官聽，呢個 McConnell 呢個 bill 咧，其實就係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 嚟嘅啫，其實冇乜嘢嘅咁樣。咁咧就將佢種咗落去呢個美國嘅國會裏邊，嗱係冇當時係冇乜太大嘅 dispute 嘅，我覺得對呢條法例，我記得嗱阿 Tom 另外一個人，即係我好一個好欣賞嘅人嚟嘅，佢係耷低頭做嘢唔講嘢嗰啲人嚟。 哦， 香港你知唔知而家立法會嘅委員會制度啊？ 包括係嗰啲policy committee 同 bill committee 啊、house committee 啊等等咧，當時就係 Tom Bosberg 負責 draft， 同港英政府傾，因為嗰時九一年選舉之後咧，行政立法係黐埋一齊噶嘛，本來係。咁喺成個香港立法局嘅獨立過程裏邊咧，其實 Tom Bosberg 嘅貢獻好大，佢就將美國 Congress 嘅 system 咧意圖引入嚟香港，咁就同港英咧就困就騙得好犀利。因為英國政府當時希望就係繼續由行政機關控制立法會， 繼續行政 就唔好將個權力下放去到 panel。嗰陣時我哋講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事務委員會都有傳召權。 哦，哇，犀利喎！呢個 開 hearing， 即係好似美式嘅 Congress system， 開 hearing 可以，同埋嗰啲官員要嚟，一定要即係有傳召權啊嘛。咁就唔係由內會先可以行使個 power and privilege ordinance。即係嗰個 PMP 啊，擴闊好多。 我哋諗下當時，如果我哋呢個方案 常設嘅事務委員會， 我哋呢個方案過到嘅話，你諗下，即係話常設委員會要傳召陳凡嚟，陳凡唔可以唔嚟。係，就係呢個就係當時即係因為自由黨班契弟咧，就撐呢個當時唔係叫啟聯，就撐呢個英國佬嘛。咁所以咧就將我哋嘅方案咧就打低咗。其實，咁但係呢個 Tom Bosberg 咧就係喺成個港美關係法裏面的一個關鍵人物， 靈魂人物。 因為你知道，其實就算這個現在那個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那個 Rubio 那個法案，其實他都不太懂的嘛， Rubio 自己都不懂的嘛，後面有人幫他，稍後我大家看看你知道 技術支援他， 技術支援他。但是這個當時來說，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美國有一天是會即係唔想出現嘅，但係當時我哋已經預計到㗎啦。呢個係喺國際層面去 guarantee 香港嘅一國兩制，亦都係今日我哋所樂見美國出聲嘅原因嚟嘅。就係呢條法案終於生效啦。 即係當香港嘅情況有改變嘅話咧，就要預示咧係要作出一啲嘅調整。 嗱，呢個唔係焦土，唔係攬炒。當時嘅出發點就係你只要中國確守呢個國際條約，呢個聯合聲明。維持香港高度自治，這個就是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 了。這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呢就沒用的，放在這 裡，放 在這裡， 避而不用， 你避而不用嘛。現在你林鄭就氣急敗壞，就你看我們一國兩制實行得多成功，那頭你馬海就拿 travel 即是旅遊 Visa 都不給入境，一個金融時報這麼資深的記者，這個國際醜聞來的，簡直是我們墮落到連泰國都不如了，已經是。所以我就說這個現眼報，當日 Tom Bosberg俾張相大家睇下 ，Tom Bosberg 咩樣啊？而家老咗好多啦，而家已經係。 我現在 係啊，同嗰陣時嘅樣子，大致上我而家係佢喺Denver 嘅 Public School Superintendent 退休嗰陣時嘅相嚟。 七十幾啊，係咪？ 佢唔係咩名？ 六啊幾？ 佢好細個嘅啫，佢五啊幾歲嘅啫，佢而家 五啊幾啊，係 啊 ，OK。 我諗五啊，佢同佢細我兩年到啦，應該係係啊，細我兩年到啦。咁就當時嚟講咧係。民主黨裏面除了 Martin 和外交系統的英美外交系統的人很重視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視的就是英國。英國的官員知道這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是始終有朝一日會發生作用的。那一路呢，大家以為他沒牙老虎，沒牙老虎的意思就是因為每年這樣就他是規定的，就是 Congress 呢就要不是，他不是 Congress 的，他是由個 State Department， 就是由這個香港嘅駐港嘅美國領事館，即係而家姓唐呢個啦，唐偉康啊，好似 唐偉康，今日下晝走過出嚟見記者， 就由佢喺香港見咗你，我諗佢一路約你哋傾咧， 有 約過啊嘛， 各自見喺三一一之後。 所以今日阿田北俊 XY 交叉建制派周浩鼎話佢哋唔見美國領事館咧，就造成今日咁咧係有原因嘅，因為佢美國領事館佢唔係同你搞民族主義，佢係收風。他是收封的目的就是寫 report， 去掌握香港的實際的情況。 其實這班這仆街建制派，你終於發現錢他代了，代你這樣代你那樣，個個搬上去半山。實際上你要出來去向國際 sell 一國兩制的時候，他連見都不見了。田北俊先好笑，說他們英文不行， 又說周浩鼎是不是讀經濟的呢？哎，不過不行的都要說的了， 不行的都要說。咁咧就而家就落爆曬，就係呢班咁嘅契弟咧，我相信北京要慢慢清算，就係咁啊。喂 ，suppose 我養你班友，你班香港人應該好似何志平咁啊， 人哋都為國犧牲，走去聯合國俾黑錢啦。 因為係香港立法機關嘅代議士係議員咧，嗱，除咗係禮節性嗰啲嘅領事啊，即係定期地去到立法會，可能一班咁樣咧，係去見咧，咁好多時咧私底下咧就會有接觸嘅， 嚇， 即係係啦，有時一個，有時約幾個咁樣嘅。我試過即係單對單咁見過美國領事啦，亦都試過同聯同埋其他泛民議員去到佢哋嘅官邸嗰度見面啦，交換對香港而家嗰個政治啊、經濟啊、文化嘅現況嘅一啲嘅意見。 以前 Vicky Lee 試過列個出嚟，就係曾玉成都有同我哋講過一啲真實嘅説話嘅。我相信田北俊亦都經常見啦，你哋會見啦，泛民嘅人會見啦，馬田更加見得多啦。但係我相信佢一定唔係淨係見泛民噶嘛， 佢個都見㗎。 如果你要 lobby 呢個美國政府為我哋一國兩制好掂喎，咁樣你唔係應該建制派你哋嘅應有之義嚟嘅喎？你收咗上邊個老細咁多錢？你班友原來個個就自己代完之後就算數， 原來都好似黃定光， 係啦， 瞓覺就喺 office 瞓，就唔喺會議廳瞓，點解嘅啫？ 就見都唔見。好啦，而家俾田北俊踢爆啦，跟住好似話否認啊嘛，佢哋話：， 佢話誒冇理由約十次，十次都見嘅。呢個陳克勤咁講係。 喂，好簡單，你班友呢個係你哋要翻嘅工嚟嘅，大佬啊，見客，大佬你當你自己係一國兩制嘅 sales。個客約你見，你就話：，哎，我中意得閒就見，唔得閒就唔見啦。咁樣嗱，呢啲叫做咩咧？俾共產黨養到一啲奴才咧，即係太監咧，就已經咧，以前就係淨係俾面色俾啲宮女嘅啫。 話曬牙，而家變。 而家唔係啊！而家連朝大臣都俾面色，跟住都唔係大臣俾面色，而家係嚟外國嚟嗰啲使節，竟然皇宮裏邊嘅太監都要俾面色。嗱，陳克勤呢啲咪就係咁咯。周浩鼎呢啲大佬，坦白講，鄭榮信呢啲乜嘢料啊？我相信講英文啊，我肯定啊！你夠姜坐喺我隔離，我同你用英文做直播節目，係咪？如果我有屈錯你嘅話，你覺得你英文好嘅話， 邀請佢， 邀請你，係嘛？ 但就算你擔心英文唔掂嘅，你睇一睇你嘅應有之義，你要做一個稱職嘅建制派議員，為政府保駕護航嘅話咧，呢啲你話係禮節性嘅拜會，你一啲正常嘅交往咧係需要有嘅。 呢、這個根本就係你一個作為一個政客，係你嘅你份工嚟嘅，大佬啊，唔係話因為美國亡我之心不死，我民族主義上腦，我就唔見你。喂，呢個係你份工嚟嘅，即係等於你賣保險，係咪？有個客約你出嚟，想了解下你公司有咩 plan，你話啊，你係呢個美國人，我就唔見你啦，咁樣。好啦，你班友推銷一國兩制，以為唔使。以為只要跟住大陸佬揾食，可以隨意踐踏一國兩制，仲要咩幫嗰啲嘅釋法啊、DQ 啊嗰啲嘅歪理喺度護航，然後美國佬揾你，你哋唔去。而家人哋嗱，美國領事館寫嘅 report， 佢有兩個嘅。今次喐香港呢個就係 Congress 嘅，其實就唔係嚟自呢個美港關係法裏邊嗰個體系。嗰、那個體系就係要求咩咧？係 stay 嘅，係國務院嘅。然後咧就係領事館交俾呢個東亞及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佢睇完之後咧就再交俾國務卿嘅 office。好啦，國務卿 office 咧就將嗰個文件就向國會 present， 國會裏邊嘅相關委員會叫做 Congress Executive on China 唔知乜嘅 CECC 叫做committee CECC 係啦 ，Congress Executive 唔知咩China Commission committee 咁樣嘅 CECC。咁就向當 CCC 裏邊嘅國會議員就 present， 咁佢哋就可以提出修改嘅。咁然後咧就喺裏邊啊嗱，我哋一陣間再播一段片俾大家睇，你就知道過去你哋班友仔咁樣去喐呢個李柱銘嘅後果係點啊？嗰條法例啊 ，Tom Bosper 草擬嘅，我而家俾大家撇段片你睇睇。呢個就係2017年 Rubio 喺呢個國會裏邊個聽證，就係 CCC 嘅聽證啦。嗱，呢個就係 sponsor 黃之鋒當日遊說佢嗰個法例嗰個 Congressman 嚟嘅，呢個係。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what can we do beyond holding these hearing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powerful for the U.S. Senate. 而係一陣間講嘅嗰位女士，佢就討論緊呢個嘅 Certainly, but I do think this Human Rights and Hong Kong Democracy Development Bill, Alan Bok, Alan Bok, or Human Rights Act. Sorry, that you're working on. Alan 就係 Martin 呢第三個助手。 Major in that. 做個 Pompeo 之後 ，Minky Warden 之後就 Alan 啦。我三個都共事過。 今時今日喺美國國會裏邊喐超你一國兩制就係呢啲人啦，其實係。 The way it is when, frankly, I don't think a communist party really can quite do that. 有實際嘅工作經驗喺香港逗留嗰個好長嘅時間，近距離觀察過香港嗰個嘅具體情況。而家有比較，咁講翻出嚟，你出事啦。 嗱，佢後邊嘅內容我哋唔好講，俾大家睇下啫。呢個係一個證據嚟嘅，就係 Allen 就係喺美國國會 CEC 作份作緊工。跟住啊。可以俾第三張相俾大家睇啊。 Changes in Hong Kong's law enforcement culture is really important. What's going on that they can act this way? Are they eroding? Can you begin to focus more on the autonomy of specific institutions? 嗱，呢個就係中間第二個李柱明嘅助手啦 ，Minky Warden， 就喺 Human Rights Watch 喺美國嘅一個好大嘅人權組織裏邊做婦女嘅。人權嘅問題， 我就識啊！ 呢個你識啊？呢個 我同佢共事過。 你同佢共事過？ 九七年 你去過美國訪問，你一定見過佢。 喺 New York 而家係。 喺 New York 係啦，咁佢丈夫就係一個傳媒嘅高層嚟嘅，做過 Reuters， 做過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以前李柱明點解去美國可以見到曬所有政治嘅精英咧？就係因為 Allen、Tom Bosberg， 因為 Minky Warden 嗰啲。 佢哋嘅網絡。 董建華去到都見唔到，唔好講梁振英啊！梁振英連國務卿都見唔到啊，助理國務卿都見唔到啊，即係見到紐約市長彭博行過經過埋去同佢傾兩句就係撲街到咁啊！其實係 嗰陣時，李柱明同阿華叔係去訪美嗰陣時，係可以見到戈爾副總統同埋克林頓，即係美國總統 見過啦 ，Al Gore 見過啦，呢個 Condoleezza Rice 見過啦，呢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 ，Jesse Ham 咧仲有 Jesse Ham 咧就係呢個共和黨裏邊對中國嘅強硬鷹派啦。喂，大佬，仲有 Pelosi 啦等等呢啲。喂，呢、這個就係傳統香港政治人同美國嘅政治聯繫，所以我就話我哋一定要用翻呢個網絡嚟去喐 Q 佢。嗰啲人我全部都識嘅，其實，但係好多年冇來往，因為咧，即係大家已經各自有自己嘅事業嘅發展，即係佢哋亦都冇 focus 喺香港嘅事務裏邊。阿 Tom 就去咗丹佛市嘅呢個 school board， 即係嗰個學校聯網裏邊做咗一個好成功嘅公立教育嘅改革。咁啊 ，Minky 就係喺呢個人權組織裏邊，都經常去聯合國開會， 繼續工作而家。 唔知有冇落井下石，懟下何志平一嘢。咁Allen 咧，亦都係一個喺 Human Rights 裏邊嘅組織工作。我就係話呢啲，大家終於睇到咧，咁多年積累落嚟，而家要喐嘅話咧，就唔係淨係陳浩天 lobby 美國政府去取消香港關係法。嗱，我覺得而家我哋未去到呢一步，係咪取消？因為呢個係攬炒嘅，我覺得。不過一定要逼特區政府跪低，係唔容許佢哋再係咁跋扈咧。喺踐踏香港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呢啲事件裏邊咧，仲係繼續喺度講話呢個係一個個別事件，我唔評論，同新聞自由無關，同言論自由無關。我覺得你要準備啊 ，Gary， 你要準備一鑊就係咁，喺立法會動議不信任呢個林鄭月娥喺執行一國兩制裏邊， 喺呢件事情上邊， 喺執行一國兩制問題裏邊啊，呢個係直情係。陷害香港人的我告訴你聽，因為你一國兩制，你不要只聽大陸佬說這個是我們家事，不容別國干預。喂大佬，當日你說一國兩制這個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的時候，沒有人敢出聲，我已經說過有沒有搞錯，這個聯合國備案的一個這樣的條約來的。如果你沒有國際認可，我們為什麼有自己國家隊足球隊還在踢東亞錦標賽，為大佬今天5-1大贏大勝蒙古， 只是順口癡王說突然之間這個中英聯合聲明變成了歷史文獻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次主權的地方的，其實是所以那些有妄居講港獨的有，我們根本除了國防外交之外，看看基本法其他的東西叫做這個 sovereignty 次主權的東西，我們有齊，我們有自己貨幣，我哋有自己在 WTO 嘅自己一個身份 ，WHO 嘅身份 ，World Bank 嘅身份，係咪最衰格？最衰格嗰就係大陸發起嗰個嘅亞投行，我哋就成為中共嘅代表團嘅成員。以往英國佬裏邊，英治時代，我哋香港喺國際組織係有自己身份，唔係英國嘅一員嚟嘅，根本係。 香港在國際上面的地位是不下完全不下於台灣的，台灣為什麼會有人搞港 是高過今天的台灣 的台獨，政治學裡面五大元素嘛，你要有人民、有土地、有政府、有武裝力量，跟住很重要的元素是構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國際的承認了，就是我們現在關注了。那你看一看香港在國際地位上面獲得國際承認的話呢，是很強的。 喂，我告訴你， 我們沒有這個武裝勢力，但是現在我們的特首 手咧就係、是、做用種種嘢咧，反而咧就好似口腔期嘅小朋友咁樣，出口鬧人哋，人哋唔承認你，人哋係自己嘅事務去處理呢個貿易嘅關係，可能會制裁，可能改變咗香係咪承認香港獨立關稅呢個地位？你而家做啲乜嘢咧？我哋嘅特首就出去鬧人哋。 喂，好簡單啫，人哋承認你呢個地位，區別看待，係因為你唔黐埋大陸佬嗰度，你係行緊西方普世價值。一國兩制嘅意思就係香港係行普世價值嗰套嚟嘅，呢個先係一國兩制嘅真意，唔係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咁簡單，千祈唔好歪曲事實。我所理解嘅一國兩制唔係淨係經濟體制嚟嘅，係一個社會體制、法治嘅體制、 社會文化、 核心價值、 經濟、政治 係全面嘅呢樣嘢係。好啦，你而家唔係，你要講中國模式啊嘛。如果唔係，我哋嘅國民教育點解要教中國模式啫？因為我哋要放棄普世價值啊嘛。然後你嗰班咁嘅撲街教會嗰啲人，個個都賴共產黨啊嘛。好啦，你放棄普世價值，人哋話我一早廿幾年前話俾你聽噶咯，我區別看待，我當你唔係大陸佬，係因為你嗰套嘢唔同喎。你而家話唔係喎，我行佢嗰套喎，我要融入大灣區呢個先大。我哋喺 N 集前講大灣區已經講咗嘅，呢個係將會導致香港失去嗰個喺國際上區別看待嘅一個優勢。冇人聽啦嗰陣時，我相信特首都唔會聽我哋做節目啦。係咪？我哋已經warn咗好耐嘅啦，戰略物資出入口一定會俾美國佬 ban 嘅啦。講咗幾耐啊？我哋講咗我諗半年都有啊呢樣嘢。 出入口唔好睇輕啊！呢、這個戰略物資其實數碼年代話差唔多任何嘅電子產品都可以被劃，即係被理解為、被演繹為係呢個。 你睇嗰啲咁樣嘅經濟學者，我今日睇香港01訪問嗰啲咁嘅經濟學者話冇影響，呢啲又係咧不學無術之徒。你試下走去理工，你問一問啊，是但一個做緊資訊科技研究嘅教授，或者中國工科院嘅呢、這個榮譽教授，你問一下佢哋，如果美國禁止呢啲嘅所謂科技輸入香港，香港會變成點？你所有嘅科技研發玩完啦，點解？因為我哋可以入口嘅，包括醫療技術啊，嗰啲器材啊，係唔可以直接輸入中國大陸嘅，嗰啲顯影嗰啲 scan 啊嗰啲咁嘅嘢，係香港先可以嘅。你仲要向當地嘅供應商簽署一份聲明，係唔會轉移，佢要 inspect 過嚟，佢會得閒無事走嚟睇下你個部機仲喺唔喺度嘅，係咪搬咗翻大陸 嘅？如果真係禁運呢個嘅戰略物品嘅話，連 Tesla 即係嗰啲無人駕駛嘅車入口得唔得都成為問題啊！ 佢隨時可以為有潛在嘅轉用軍事科技轉。民用科技轉軍事的， 好多民用電子產品根本轉改頭換面之後就立即成為呢個軍事用品嘅，可以係。 喂 ，DJI 啊， DJI, 我哋玩嗰個大疆嗰、那個，我上次去不丹放嗰個大疆嗰、那個嗰、那個無人機啊，嗰啲係軍轉民嘅技術嚟嘅，根本係點解係由科大嘅人研發，然後喺深圳 DJI 廠生產成為國際品牌？如果你冇咗呢個咁樣嘅特殊地位。DJI 食屎啦！我話俾你聽。 GPS 又係啊，嗱，仲有啊。 大疆即刻食屎啊！我話俾你聽。 而家特區政府喺河套又話要搞科技園啊，好多研發啊、人工智能啊、生物科技啊呢啲咁樣咧，其實全部都會有機會受到影響。 你以為淨係嗰啲雷達啊、導彈嗰啲嘢都黐線？我覺得嗰班友真係。醫療科技、生物科技都係啊，其實係。所以你諗下香港會變成點？呢、這個就係。所謂的戰略物資管制，第二關稅，你話好多人我哋冇轉口啦。OK， 我承認關稅影響未必咁大，但係簽證、留學，你嗰啲咁嘅楊潤雄嗰啲咁嘅契弟送曬啲仔女去外國，咁我哋下一代香港人咁點啊？ 會唔會仲有141個國家 ？Donald Trump 而家係已經唔再批嗰啲理工科嘅研究生俾佢哋噶啦喎，學生簽證俾大陸佬啊！如果一同看待的話，你的仔想過去讀呢個麻省理工，入去跟嗰啲大師去做呢個研究，去做 postdoc 研究，收得工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只係打擊香港的精英階層。呢班精英階層利用呢個咁樣嘅關係法攞盡著數，到你哋出嚟講一句公道説話嗰陣時候。你哋去咗邊啊？撲街！ 你睇下自由黨， 你呢班友， 你睇下自由黨嘅主席鍾國斌，嗱攞到著數，咁啊仲要爭相同呢個建制派、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嗰啲爭寵啊、獻媚啊，咁樣就由鍾國斌提出一個冇約束力嘅動議辯論，啊要講23條，但係而家咧。講到話香港關係化，又或者呢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係受到影響，佢就知驚。啊，民建聯你哋應該派人咧就去美國 做游说啦，因为佢哋系会睇睇实际上边喺政治上边喺经济上边系受到冲击，而嗰个冲击系严重噶嘛。 啊 ，Gary， 我再讲一次， 而家知惊啦，系 你嗰啲咁嘅李慧琼子好，陈克勤好，我当你啊操熟晒英文去美国都好，人哋系唔会见你嘅。你以为美国嘅政坛真系可以好似共产党咁样？你系因为共产党特别益你哋班粉肠，你哋先可以见到嗰啲上边嗰啲领导人嘅。董建华嘅明天会更好基金啊，去到美国只系个见到 Congress 众议院议员嘅助手啊，扑你个街！你点解用咁多钱？ 真系大镬！ 明天你问嗰个邓淑德啦，即系呢个689嘅闺蜜啊，到做过明天会更好基金噶嘛，总干事啊嘛，使咁多钱去揾嗰啲。佢有嗰啲叫 lobbying 嘅公司噶嘛，嗰啲 law firm 噶嘛， 專業嘅遊說公司。 嚇、啊，即係幫阿蔡英文搭個電話俾阿 Donald Trump 嗰啲公司啊，有噶嘛？董建華使咁多錢去明天會個強澳基金訪美啊，係見到議員嘅助手咋，即係話見到我呢個 level 嘅人咋嗰陣時係議員都見唔到啊，咁易啊？仲有美國嘅政治幾大板塊勢力，第一國會 Congress 眾議院裏邊。第二參議院裏面的老屎佛，即是處理中美關係裏面的委員會的召集人、委員會主席，那些就影響深遠了，即是以前的 Jesse Hammer 那類的。好了，跟住什麼？傳媒。美國政治最重要是東岸精英報紙的傳媒的 editorial。梁振英都見不到，即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那些 editorial board 那些有啊。你沒有 Tom Boesberg， 你沒有 Minky Warden， 你沒有 Alan Block 這些人幫你在美國朝野穿針引線，李柱銘真的這麼容易一去到就見得到了見到克林頓大佬行街撞到啊， 就是說克林頓經過才見到啊，你猜是 真是傻的，坐在這裡跟你聊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姿態來的。李柱銘見克林頓你知不知道說什麼？當然不是說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啦，是說 Fit for Life 啊、是讲点样减肥啊？嗰十五分钟，但系出嚟你谂下 个效果， 个姿态个效果就系美国总统接见呢个香港民主派嘅领袖，系咪？但系个会谈嘅内容就系 fit for life， 你问阿 Martin 就知啦，系咪？佢翻嚟话俾我听，笑到碌喺度。所以我就系话你今时今日香港问题需要国际化，我讲咗好多次，一定要利用翻以往国际社会，因为当中美入友好合作，香港就 no issue 嘅，坦白讲。但系当中美开波嗰阵时咧。第一，我哋要 protect 自己利益。喺 protect 自己利益之餘，點樣唔好攬炒？你靠777， 佢真係攬炒到盡啊！ 喂，佢呢啲根本就唔夠 brain cell， 我話俾你聽，佢個腦細胞都唔夠啊！真係 終極嘅焦土啊，係 唔係啊？我覺得佢未必係真焦土啊，而係佢個腦細胞係唔夠啊！你睇到佢個樣咧，嗰、那個圈咧，仲喺度好似嗰個手機咧上唔到網咁樣咧，喺度一路行一路行咁樣， 喺度眨眼咁樣， 一路眨眼一路行一路行都諗唔到講乜。 佢唔係淨係冇政治咩，唔係淨係冇國際視野，佢係判斷失準啊！其實係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啦。 佢唔知喺個位置上邊， 陶傑都講咗啦。喂，我哋有 ETO 住喺華盛頓㗎，我哋俾咁多錢納税人，我想問一下美國嘅 ETO 做乜嘢㗎？點解連咁大鑊嘢都唔一早通知政府準備定條 line to take 咧？喂，以前 Jackie Willis 韋玉兒就係當時住過呢個華盛頓嘅。而家我想問下邊個住華盛頓，究竟係仲有冇 lobbying 嘅能力，一或只係跟喺中國領事館嘅後邊？我所了解嘅，而家香港嘅 ETO 咧衰格到咩咧？就係中國領事館嘅活動就去，其他根本上嗰個嘅去聯絡當地嘅傳媒。政客的能力已經廢曬冇。 咁你咪冇咯？本來嗰個係親善大志，就係讓你去接觸嗰啲嘅網絡噶嘛。 佢就係 你喺自己做圍爐取暖有咩用咧？ 華盛頓嗰個 ETO 就係要 sell 香港一國兩制好成功。 係喎，你睇一睇中美貿易戰一段時間嘅，冇止唔止半年啦，唔止半年添啦，大半年啦。 大半年啦。 喺呢個嘅過程裏邊，呢、這個階段裏邊，除咗你聽啊邱騰華出嚟講過嘢，除咗你聽啊特首777走出嚟去即係噏風噏濕嗰陣時候，有冇佢哋都外訪好多好多次咯？你諗下，起碼十幾次噶啦喎，有冇外訪去到美國嗰度即係長談香港嗰個情況咧，去交代一下或者遊說，唔好亂嚟啊，又或者係即係睇清楚啊，係兩個唔同嘅制度啊咁樣係。 呢啲係講私教 啊，冇做啊，係 689已經冇，777等而下之。你見到胡蘇點解去到國際組織場合談笑風生，去到嗰啲嘅APEC啊，去到嗰啲嘅 這個七國峰會、二十國峰會、那些活動裏面，是因為那些人他們做港英政務官在 ETO 的年代，或者在哈佛Kennedy School 進修的時候，其實在公共行哈佛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進修的同學，其實就是後來成為政壇裏面在英國、啊、美國、啊、 就是有那 些國務院的官員的，其實是包括有日本、啊、新加坡、啊、那些官員，去到曾蔭權最後一個了，真已經沒有了。如果你說胡蘇做特首還有這個可能性，去到他跟留學的認識不就是在 Kennedy School 咯， 是 的，就是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 你看看上一屆梁振英做特首的時候， 認識誰？ 見馬來西亞領導人的樣子幾肉酸， 而且沒有人認識的， 只是陪笑而已，是 這個真的大件事。香港在國際的 exposure 能見度已經是零了，跟著你說叫777一講就是黨八股。喂，你對住紐約時報嗰啲編委會嘅成員，個個挑通眼眉。你七七七嚟到，你唔識講笑。喂，胡蘇都識得講笑，曾蔭權都識得同佢哋講下笑，馬田更加識得同佢哋講下笑。你知鬼佬嘅 style， 知嗰文化啊嘛， 係啦，根本個 style 就係咁嘅。然後七七七一開波就照本宣科喺度讀稿， 講八股， 即刻人哋熄機啦， 執呢個《環球時報》嘅口水尾，仲要加多幾錢肉緊咁樣。 你見到佢從來喺政治上嘅 speech 冇講過一句係令到人哋有印象嘅好嘢。你仲講話，如果佢外訪，我真係睇唔到林鄭外訪交過啲乜嘢好貨出嚟。有冇見過話呢個《華爾街日報》嘅 editorial board？ 有冇見過 CNN 嗰啲嘅阿頭？有冇上過人哋嘅焦點嘅訪談節目 live 嘅節目裏邊即問即答？呢個就係最基本，你要打入美國政壇去推銷一國兩制。你問下自己做唔做得到啊？你班契弟 攞一件事出嚟，你可以喺國際社會度展示話嗱、啊，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啦，所以咁咁咁咁，有冇啊？冇啊，係從來冇做過啊！過去嗰十幾年， 喂，邱騰華都做過美國嘅 ETO 噶，而家嘅呢個經商局局長啊，有冇識過人啊？一話只係匿喺中國領事館後邊，淨係擦住中國駐美領事鞋咧？大家問一下啦，公務員，你哋自己問一下自己，有冇盡個責任去 defend Hong Kong？ 我所認識嘅 AO 好多人都係以捍衞香港利益為榮，但係今時今日，佢哋已經係距離列寧式嘅幹部一步之遙，因為變成 DQ 主任之後，有冇人真係去 defend Hong Kong interest？ 有冇人喺美國 defend Hong Kong interest？ 而家燒到埋身啦，已經係。是嗎？你中國賓先至話叫嗰李慧瓊去美國遊說， 嘥氣啊！ 你嘥 Q 氣啦，真係。佢見到乜嘢報紙啊？可以接受到乜嘢訪問啊？除咗中國領事館嗰班人圍住佢，整班大媽出嚟見嗰啲僑領有 Q 用啊？你去美國見嗰啲大媽僑領有咩用？ 做啦啦隊點樣學做啦啦隊？ 喂，你見嘅你打唔打入到美國主流啊？而家講緊。可唔可以同波洛西面對面傾咧？我想問一下，我開張單出嚟民建聯。邊一條契弟，邊一條大媽，你有能力可以見到 Nancy Pelosi 面對面傾半個鐘，賭幾多都得， 做唔到， 賭幾多都得， 冇做過，現在唔 喂呢、 這 個就係 Congress 最大權力嘅人嚟嘅咯喎。你如果而家國會喐你啊嘛， 將會成為呢一屆嘅民主黨少數黨領袖， 同埋而家係國會喐你啊嘛。嗱，你遊說 stay 冇意思噶，你遊說國會咯。好啊，遊說國會嘅話，你梗係見嗰啲國會最有影響力嘅人啦。好簡單，就算呢個 Rubio 啊，我諗都見唔到。Rubio 會見黃之峰，Who the hell is 李慧瓊？邊個嚟㗎？呢、這個 等同於當年呢個咩啊？係咪胡錦濤嚟香港啊？唔識啊，曾鈺成嗰個局面咁咯。 係嘛？李慧瓊英文係咩話？ Starry Night 啊，大佬嚇，Don McLean 啊，以為Starry Lee 係嘛？ 係Starry Lee 係嚇。 唔好講笑啦，真係已經褪咗好多級噶啦，香港。好啦，而家人哋中美貿易戰玩到你殘，好多人話 Donald Trump 為香港人出一口氣，千祈唔好咁諗。Donald Trump 係要封咗共產黨嘅後門，呢、這個先至係喐香港嘅真正原因。 嗱，重要㗎，因為而家講到明係要掃蕩中國製造2025 啊嘛， 所以其中一步棋嘅話咧，如果真係禁運呢個嘅戰略物資係嚟到香港嘅話咧，係有佢背後嗰個邏輯考慮嘅基礎㗎，呢個係其中一步嚟㗎，係。 所以唔好發傻，大家唔好當 Donald Trump 係香港人嘅救世主，佢只係要將一國兩制利用。黑無常白無常，這個就是周星馳裏面的大內密探零法常用的了、啊、你對著國際那邊就推香港出來、白無常， 跟住你講嗰啲嘅所謂嘅人權法治，佢攞中國模式出嚟，係嘛？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咪攞香港嚟做樣板戲咯，係嘛？就係話啊，你睇我哋幾成功啊，靠香港啊咁啊，係嘛？但係實際上你諗下，將香港踩到落地底嚟，仲有鉛製香港係有史以嚟最嚴重嘅。而家咧就諗住再拱翻香港出去 sell。好啦，我想問一下，首先建制派 sell 乜嘢咧？一班咁嘅 sales 啊，真係一班咁嘅能力低落嘅人，唔好講英文能力，我都唔好笑你啲英文，淨係話你有冇能力同外國嘅主流媒體傾偈啊？曾玉成都唔得啦。有一次 CNN 過嚟香港、，Larry King 嗰陣時仲係， 係啊係啊 ，Larry King 嚟香港，我最記得嗰陣時嗰、那個 show 就係 Martin Lee 對曾玉成。 哦，哇！ 係啊，喺 Larry King show 裏邊，大佬 Martin 係唔需要流曬汗咬牙切齒去辯駁嘅。其實是最重要是你的 speech act， 係好鬆容不迫。 係啦，你對鬼佬講嘢就係你的 speech act， 一或你係好 defensive， 係好扯咁樣，不斷就算曾玉成嘅英文都 OK 嘅，係。但係建制派係擺脱唔到一樣咩嘢咧，就係奴才心態， 嗯， 不斷喺鬼佬面前係要幫主子去 defend， 嗯， 好 defensive， 人哋講一句你駁一句，講一句駁一句，你有冇諗過作為一個觀眾睇落去，呢個就係一個格局好低嘅人。如果你是一個有格局高的人咧，人哋笑，人哋批評你，你答唔到都好啦，你咪講個笑話。 係咯，你應該有啲 statement， 即係有啲好似政治家咁樣嘅風 範 啊嘛。 係啦， 舉重若輕，談笑風生，跟住咧就即係喺杯酒之中咧，係去講出大道理出嚟啊嘛。 共產黨就冇嘅，我覺得共產黨 喊打喊殺咯，嗰啲二比三就嗰啲咯。 共產黨攻龍 跳龍跳鳳，你驚唔驚我？我打你啦！即係慣咗呢啲。 係啦，佢就仲未 文化嘅基因就係咁，佢哋係 佢仲未脱離呢個陝北扭秧歌嗰啲農民嗰種心態啊！你睇到七七七都係噶，佢要 please 共產黨嘅方式咩咧？乜嘢都親力親為，然後咧有咁肉麻得咁肉麻，然後講嗰啲嘢，然後所有功勞都歸俾主子，然後跟住咧。就在下屬面前扮到自己很辛苦，身水身汗，是要被人見到我很辛苦。他就最憎張建宗啊、胡蘇啊呢挺嘅。 咁攤啊嗱， 呢挺就係由許仕仁、孫明揚一路落嚟嗰種啦，就係舉重若輕啦，做咗嘢你都唔知嘅。你睇下孫公搞國教，其實佢做咗都冇人知嘅，根本係跟住微調呢、這個母語教學，微調喎、啊，其實即係取消咗你嘅政策，但係出嚟講就微調，做完都冇人討論。呢、这個就係以往政務官嘅智慧，但係呢啲智慧咧，喺彭定康後期所培育嘅政務官，包括葉劉，包括羅范招芬，總之係四個字嗰啲女政務官咧，係完全冇呢種智慧， 就做唔到啦。 佢哋唯一嘅賣點就係咩咧？扯 打锣打鼓，喊打喊散， 係啦，一開波就係話講到我自己幾辛苦，所以你係對個同個國際香港國際形象過去行出去，包括李嘉誠好。李嘉誠對住鬼佬咧，其實談笑風生嘅。你唔好以為佢即係一個老人家，英文唔係好流利，其實佢一樣係鬆容自若嘅。 見到世面， 你好少見到咁年紀咁大嘅人咧，佢見到鬼佬咧態度係鬆容自若嘅。呢啲人係冇曬啦，我話俾你聽，真係嘅，唔係話一個一個走咁簡單嘅。譬如周文懷啊呢一代係冇曬嘅啦，其實係因為跟住上嚟就係以林鄭呢啲為代表，包括下邊嘅提拔嘅政務官都係。永遠都是很 defensive 的，永遠都是一輪嘴由你講冇人講的，然後呢人哋批評你一兩句就面都紅曬嗰啲啦。咁你點去人哋嘅美國政打入美國嘅主流政圈裏邊去 lobby 人哋話俾人聽香港一國兩制好成功呢？所以必然係焦土嚟嘅，我覺得，因為佢哋全部呢班友都係廢柴啊嘛，柴嘅下場咪成為焦土咯。柴燒完之後咪變炭咯，炭再燒落去咪就係焦土咯。 對自己人就高高在上嚇嚇， 啲廢柴點可能去將佢煉成鋼咧？係唔會噶嘛？廢柴只可以成為焦土嘅啫，我覺得係，或者焦煤啦，都係一樣嘅啫。實際上呢個你見到香港嘅淪亡，大家唔好以為嗰個係 Donald Trump 為香港人出氣，係攬炒嘅。我覺得呢個格局係，如果你話去到簽證啊等等呢方面。都是一國一制咁看待咧，就是、攬炒嘅，真係 徹底徹底。 金融中心都玩完啦，金融中心都玩完 了。影響啊，係 嚇。係啊，同埋你班友今時今日，我睇完琴日嘅回應，我真係笑到碌喺度。其實你咪究竟真係想香港死咧？ 嗯， 係嘛？你睇到頭先我哋一開波嗰張 FOC 嗰份文件第一句，最後尾嗰段咩？ 佢話英國外交官寫，佢話中國佬咧最中意就係自己製造自己成為嘅敵人，即係自己陷害自己嘅。 自己最大敵人就係自己，中國人。 嗱，佢有一段好得意嘅，就係因為過呢個 Act 嗰陣時咧，佢就 cancel 咗兩個 congressman 入去中國嘅簽證。 哦、 exactly 係馬海咁嘅嘢嚟嘅。 佢就係佢哋自己又犯咗外交上面嘅。 係啦，咁然後呢個英國外交官就話：，你睇下嗱，佢哋係咁噶啦。 俾啲卡拿你睇下先，你啲 佢就想阻止人哋通過呢個法案，結果就自己製造自己嘅敵人出嚟，咪就係咁咯。 我哋嘅特首其實而家就係譬如拒絕馬海入境，就係俾咗啲子彈 Donald Trump 美國政府。哇！你睇下配合曬佢哋嘅劇本，仲唔係應該將你香港係去取消嗰、那個？嗰、那個獨立嘅關税位置咩咁樣係？ 喂，因為呢個最先游說香港關係法取消係陳浩天啊， 嗯， 公開講係陳浩天公開講嘅啊，你就核彈打蚊， 係 將佢捧到去一個咁嘅地位。好啦，佢而家真係變成除咗黃之峰，另外一個向外國發言嘅代言人啦、 啊。你做主持人舉詞舉，即係俾呢個搞呢個論壇俾陳浩天製造個平台俾佢啦。嗱，咁而家要懲罰馬海，點知懲罰翻自己？最慘就係而家有部分建制派根本唔知死添，仲係喺度，仲係喺度，只係口硬，仲係鬧人哋噶，係。 問題就係點樣落台都而家都諗唔掂啊！我諗真係，你點樣落台啊？靜靜俾佢翻嚟啊？唔通係咪？跟住又冇面咯。你知中共為咗面子可以死成幾萬人噶嘛？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噶嘛？為面子可以，佢點會俾你馬海翻嚟啫？但係你一唔翻嚟，你睇下琴日嗰個新聞一出，《海峽時報》、日本呢個《Japan Times》全部係國際新聞嚟噶。美國國會喐香港，點解？因為佢哋想搶香港嘅嗰個地位嘛。最近德國之星就將個總部搬咗台北啦。 哦， 你諗下台灣其實冇乜國際城市嗰種格局，點解？因為人哋有自由嘛。 嗯、 喂，大佬，如果我記者隨時都俾你拋走嘅，我點解將個總部擺喺香港嘅？ 係啊，要睇長遠啊嘛，係。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自己 從商嘅都會睇睇嗰個地方嘅政治風險，睇嗰個系統風險噶嘛，跟住決定係咪繼續留守，又話去遷移嘅第二啲地方。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自招嘅。雖然大家都好幸災樂禍，但你要記住呢、這個焦土咧，最終係燒咗我哋自己屋企嘅。就算一國兩制下邊消失，而美國係取消呢個嘅美港關係法嘅話，將香港視為廣州一樣嘅話咧。其實不係淨係嗰個嘅關税，呢班學者真係垃圾嚟嘅，我覺得係最重要係你有冇一個特殊嘅簽證政策，你揸住個特區護照有 Q 用。如果美國帶頭話俾你聽，呢個特區護照係同大陸護照一 Q 樣嘅，恭喜你啦，真係中國軍，恭喜你求人得人啊！你班友係嘛？你諗下，仲唔覺悟喎？仲喺度諉過於人？你以為淨係林鄭諉過於人咩？何嘗自由黨不是諉過於人呢？你走去笑 Q 啊周浩鼎，你班友不是只是黐埋去舉手舉乜嘢啊 DQ 嗰陣時，係嘛？你不是撐共產黨咩一樣？你田北俊憑乜嘢真係笑人啊？ 你睇一睇商界利益喺邊度？你睇睇翻今時自己本身嗰個政治行為、政治動作牽連可以幾大？ 喂，你哋班友調翻轉啊！我哋為香港嘅人，反而係要捍衞一國兩制，俾美國或者國際社會睇到、香港仍然有一班人係要堅守一國兩制呢個原則，咁樣先就係救香港之路啊！其實係 香港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係去確認香港嘅獨特嘅地方，一啲好重要嘅構成嘅元素嚟噶嘛，唔係俾你班友係去打壓完之後用嚟獻媚啊！啊！嗱，你睇下我鼓勵盡快係去就呢個23條立法，作為一種手段咧，係向北京獻媚嘅呢個自由黨嚇、啊、田北俊啊，包括埋啊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啊，就話2003年到而家啦，十幾年啦，如果都唔變嘅話咧，可能係唔得噶啦，咁樣係你睇睇佢做嘅係博乜嘢咧？啊！而家博到啦，個現眼報或者現實嘅效果就係可以牽連咁大嘅，令到你哋呢啲本來話要聲稱代表香港嘅商界，你都會睇到香港如果喪失咗呢個獨立關稅地位，經濟好、政治好都受好大嘅衝擊噶嘛，係。 同埋好簡單啦，如果你以為幫共產黨踐踏一國兩制就可以令到香港繼續繁榮落去，呢、這個就係你自己揾食而置香港嘅利益不顧，呢啲就係叫做咧係最自私嘅行為。 嗯。 你值得置香港的下一代不顧，真正你是要什麼？我們都不是說要什麼脫離中國獨立，而是說你要捍衛你答應了的東西。你要找數這件事，是你答應了香港人。當日我們支持一國兩制，是因為有高度自治嘛，不是一國兩制，你行資本主義，我行社會主義那麼簡單，還是有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在裡面。好了， 喂，你有冇睇嗰個 CECC 個報告？2017年，其實個裏邊有講中聯辦介入選舉㗎。呢個禮拜發生緊啦，你睇陳海欣 正在發生。 你以為美國領事館唔會派人去睇選舉咩？ 係現在進行式嚟㗎，係。 係現在進行式嚟㗎，你中聯辦高調到咁嘅地步，喺張曉明嘅年代，4000多萬俾民建聯拍賣。喂，大佬啲影曬相，互聯網時代其實邊度有秘密㗎？全部嘢美國領事館請個叫做 student helper。 已經知道了， 上網找一找已經見到了，查 一下就可以了。 你們因為肆無忌憚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根本因為香港的傳媒自己噤聲，香港的所謂的意見領袖評論員全部不出聲，然後政客也都照顧不到那麼多事，大大小小事務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令到他這班有肆無忌憚，是吧？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個報告裡面有講中聯辦介入選舉的 CCC 當時也都沒有。喂，大佬，共產黨覺得吹啊，其實佢嘅心態就係咁啊嘛。所以我就係話，你當佢借中美貿易戰嚟喐香港嚟封大陸佬嘅後門都好啦。呢、這個亦都大陸佬自己要諗清楚，係咪再係再將香港咁樣搞落去，搞到一個地步已經失去咗你作為一個安全閥逃生門嘅角色嗰陣時候，咁就真係全個大陸攬炒啦，唔係淨係香港。 這個中美貿易這個風高浪急的時刻選了這個這樣的 timing 是去出現考驗現在的一國兩制，就是因為你自己本身是做了太多壞事，到人家出手的時候你才都還在那裡爭之餘的話，好像未覺醒一樣。 這個他們不會明白的，你問回那些李兆星那個年代楊潔篪那班友你就知道了。以前啊，真正 lobby 美國政府每年延續中國 MFN 未加入 WTO 之前啊，最有影響力的是 Martin Lee， 是 Martin 親自飛到去美國去遊說美國給香港繼續 WTO 這個 status， 他才是最有在美國人眼中被共產黨打壓的人，然後希望延續 MFN 才最有說服力，但他們共產黨的人根本未進化到這個地步。如果是進化到這個地步，就不會將香港搞成這樣啦。如果他們明白一個所謂政治的文明的制度應該是怎麼玩，不是事事都拉人入集中營，不是事事都大抓捕，然後事事都迫害人家連坐法，還是用千幾年前秦朝的法家那種制度去對付自己國民，根本沒有進步過這麼多年。如果他懂得容納李柱銘這些人的話，這個就是最好推銷一國兩制的人，是嗎？你去到美國如魚得水，你叫李慧瓊去得，叫他去咯，我出機票俾佢去添，係啊！如果佢見到嗰啲人嘅話， 有網友 幫佢眾籌啊！ 有網友話而家似晚清咧，即係外國就快打到嚟啦，八國聯軍前夕啦，咁啲啊啲外訪嘅來使嗰陣時咧，即係當其時嘅滿清政府嗰種仲繼續喊打喊殺啦，唔理啊！ 你睇琴日 嗰啲咁嘅情況， 你睇下林鄭琴日 個 回應咪咯，話咩有色眼鏡啊？今日咪呢個外交部咪 repeat 佢一句咩？一直用有色眼鏡去看一國兩制， 他連研判現在實際上發生的事和可能出現的後果都未必有那個能力。 現在很簡單，你看到共產黨形勢低位這麼鬼低調，你已經知道他是個戰略上他都知道形勢比人強， 是啊， 然後你一個區區一個這樣的區長，是啊，是還在牙斬斬， 天安門廣場都要升起日本旗吓、啊，呢、這個係咪南京有個慰安婦嘅紀念館，又話咩雕像，又話要拆咗佢？本來過去一直係賴，即、就、係、是、要依賴呢個廉價嘅民族主義係去做政治動員嘅共產黨，都要開始投耷耷。 其實阿牛好簡單，仲喺 Sogo 擺咩慰安婦像、啊？ 唔係呢個禮拜日500日啦，係。 咪點你懟翻去？你真係噶，你擁著慰安婦像喺中國城市漫巡遊， 係 你就玩殘共產黨啊！我就話咧，係一定選到立法會。真係噶，你唔好喺香港搞，你由廣州咪屌你淘寶有得做噶啦，叫佢啲淘寶嗰啲工場，佢都唔知道你住緊乜嘢噶。嗰條友個樣， 一個少女像 咁，一個少女像啫嘛，係啦，做完之後自己再單拖翻去有回鄉證噶嘛，跟住擁住佢周圍去，係嘛？群眾一定會話你好嘢，我覺得。因為他們被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洗腦洗腦了這麼多年嘛，但是官方你看看怎麼對他呢，這個就立刻熬晒底了， 突顯官方的偽善的 不是咯，你走去 Sogo 搞來沒有用的，因為全部大陸遊客掛著去 Sogo 感謝祭去買便宜貨而已，真的那些不是你的對象來的，這樣你行了，我覺得這個就是突破盲腸，真的可以但是現在這個局面呢，我覺得呢 777是没能力破局的。他只是打完嘴炮之后就暗春了，我觉得。 出事。 是的，暗春了，直情是。然后就等共产党呢就是这个集侵会。 集侵会。 是的，等集侵会。那究竟集侵会会是出来有什么呢？这样现在就说书面就不会谈了，面对面谈。这样。咁嗱，呢個咧共產黨嘅談判策略咧，大家都要認識一下嘅。其實，如果唔認識咧，就係即係知己知彼啊。共產黨咧就永遠咧都係會擺出一個又硬又臭嘅一條咁嘅底線出嚟嘅。嗱，你睇佢同彭定康嘅談判，你見到，你記唔記得當時佢就話，如果你 table 區議會選舉法例咧，就冇得傾啦，等於拉倒啦。彭定康唔睬佢， 天曬格落地下眼前。 彭定康係照 table 上立法會。跟住就話，如果你嘅區議行唔係市政局係按照呢個選呢個彭定康模式選嘅話咧，就唔使傾啦。又跟住彭定康照選。嗱，呢個就係、是、如果你接受咗共產黨嗰條底線，就話嗱，如果你係咁就冇得傾咧，咁你就唔使同佢談判啦。佢一定係咁樣嘅，其實 變咗舉手投降。 佢個方式就係咁啦，佢就一路觀察住你，等你讓步。然後咩咧？用時間嚟去爭取，即係等佢拖到你咧，因為你要交貨，你要交差咧，就不耐煩。然後咧就嘗試去接近共產黨嘅底線。佢係等到你褪到一個位置，而佢覺得啊到啦，到價啦，就噗一聲 drop 噶啦。呢、这個就係共產黨嘅談判策略，即係話佢係會一步不讓，一步不讓，一步不讓。佢表面擺出嚟就係我會讓，但係實際上我估喺實際談判裏邊咧係冇乜大嘅讓步嘅。起碼而家中美貿易戰裏邊，佢買多啲波音飛機，其實美國要嘅唔係呢樣嘢， 幫唔到件事， 幫唔到件事。美國係要佢開放嗰個嘅互聯網啊、金融啊、服務業啊、商業服務個市場， 履行翻加入世貿 WTO十年之後嗰個承諾。而嗰樣嘢咧，共產黨嘅選擇就係究竟亡黨定亡國啦。開放互聯網唔會亡國嘅，不過亡黨。呢個就係慈禧所面對嘅難題啦。晚清改革，如果你行光绪嗰套，康有为、陆君子嗰套，满清嘅统治阶层就玩完啦，要同其他人分权， 亡咗佢政权。 系啦，咁慈禧当时嘅选择就系靠咩啊？义和团 系啊，雕同神打 上身，挡子弹， 喂，真系 吞炭， 真系同李慧琼啊、陆仲雄嗰啲好 一样，系啊，嗰啲咪而家咪现代 系啊， 义和团咯，呢班陆仲雄啊，呢班咁嘅契弟，然后咧就仲要咩啊？扶清滅洋，在山東去引入這些義和團去北京，然後進攻這個外交的東交民巷，即是當時所有西方駐北京的大使館區，還有拆鐵路燒教堂，去到盡了，拆教堂就現在共產黨在做 啦， 喂，你再盡一點，你就找一班義和團出來，大陸沒有就香港咯，我覺得工聯會那些受了呢、這個黃良咁耐，而家要幫阿公做嘢，應該出嚟犧牲啦，應該搣美國護照啦，燒綠卡啦。 應該聽日即刻走去美國領事館圍美國領事館啦， 包圍美國領事館啦。點解唔出嚟啊？喂，你問我喂咁樣污蔑我哋一國兩制？ 李慧瓊帶隊 係嘛？ 點解你美國佬唔站喺我哋香港人嘅立場，維護我哋香港人嘅利益？佢咁講啊？如果佢真係相信佢自己講過嘅 statement 啊，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嗱，美國領事館好似嗰啲海軍陸戰隊喺裏邊嘅，出邊嗰啲就係外判嘅保安嚟嘅，唔打得嘅其實嗰啲。係啊，陸仲雄咪帶隊去咩咯？要求美國遵守基本法 啊，好似當年呢、這個嚇， 係啊， 啊喺呢、這個去唔係當年唔係禮賓府港督府啊嘛，攞住本書仔。 係啦、啊，如果美國唔肯遵守基本法，我就自焚。 係係啊， 係啊，係啊， 應該係咁啊。 呢、這個字係愛國極致啦，係、嘛？你知呢班咪廢人， 包你有大紫荊勳章攞啊！ 梗係唔會啦，話俾你聽啊！自焚完之後仲要鬧佢添啊！呢、這個騎劫國家、騎劫民族添啊！ 佢都要犧牲噶啦， 犧牲咗咯，琴日你睇網上已經知啦，係嘛？其實冇乜人知道陸仲雄係立法會議員， 係嘛？ 我估琴日就出曬位嘅，真係 漲爆啊！ 係啊，琴日就已經係出曬位嘅，我覺得。但係我覺得香港呢邊咧係要爭借住呢個勢咧。我覺得美國短期內是不會取消這個就是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的、但是要借著這個勢是要夾特區政府、令到那班友再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香港人痛了商界痛了開始、這樣就令到他投鼠忌器還有什麼呢 始終我覺得是要借助國際力量，就是將這些出賣香港利益的人呢，我們叫 name and shame， 要將他們呢推向國際，讓多些人認識他們，真的的，包括鍾國斌、這些，包括李慧瓊、訪美啦，叫他去，是吧，跟著什麼那些的林鄭月娥、我覺得他的國際知名度都不夠，我覺得是要將他過去這兩年所做的事呢，其實只要拍一段很 precise 的短片，用英文講的， 下面要有字幕的， 是的，用英文講 的， 是的，就是說要將他這個這樣的香港，不要只是講北京怎樣踐踏一國兩制，而是香港的特首整個特區政府怎樣協助北京來去踐踏一國兩制。如果沒有特區政府的協助，我覺得、他做起上來是很困難的，你譬如 DQ 咁樣， 因為要人幫佢執行噶嘛。 係啊，你冇人執行嘅話，點解689做唔到，而777可以做曬？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好多人淨係鬧呢個梁振英。當日梁振英嘅左右手係邊個啊？咪就係林鄭月娥。 第二把交椅啊，林鄭月娥係。 佢係政務司司長嚟嘅喎。如果當時佢可以拒絕執行，點解佢做咗特首之後，乜嘢都做到啊？突然間咩都做到啊？點解梁振英嗰陣時乜嘢都唔做唔到？ 林鄭當其時一係就冇獻計，一係就陽奉陰違。 佢肯定就翹埋手，又睇你點死啦。咁 佢犯錯， 唯有攬住馮偉光、邵善波幾條友喺度搞嚟搞去，乜都搞唔到咯。跟住 網絡戰線，係 啊， 鍵盤戰線。 跟住咪連位都冇埋咯。好啦，到佢上嗰陣時，佢咪應承嗱，你俾我上，我幫你做曬啲嘢咯。唔使諗啦，一定係咁啊！我覺得，即係佢同共產黨嘅談判就係共產黨得，我俾你上。我估計他跟胡蘇的 interview 的時候，胡蘇有些事情沒有答應到共產黨要做，而他是答應了的。 他是做找西九文娛故宮博物館做這個投名狀、啊、你看我多 少，所以我對於這個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的投票其實我都挺失望的，你知不知 道？是 嗎？是啊，我覺得做議員你不可以只看自己界別利益，你要有個大局觀，人家選你出來其實是看個大局，其實是，就算李永達支持填海都不應該這個時間說李卓人正在選舉的大佬、是不是、 當晚一投完票之後，我們自己的研判都覺得是、就是、出了一些事。 他們也很善於逐個擊破，我告訴你、就是這個777、因為利用一些老關係、跟傳統泛民的關係、跟教育界的關係等等這些東西、但我覺得泛民這邊是一定要有一個大局觀、就是說你要鬥到一個地步，是要林鄭跪低或者廢了武功才行。如果不是香港這個政局會，你看到的這兩年急速敗壞內，如果不是林鄭，還假如這個是梁振英繼續做下去，我覺得不會敗壞得那麼快的，真的。因為他找不到一個，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很精密的機器來的，他又有司法覆核制度，又有一班 AO 的制度，又有一班的公民社會，很成熟的公民社會。共產黨要按對的掣，由董建華開始他都按不啱個掣，唯獨是去到曾蔭權年代就他按得啱，但係曾蔭權唔喐。好啦，而家去到咩咧？去到林鄭月娥就是、主動配合。嗱，所以我覺得這個變局係呢二十幾年嚟未出現過嘅，1997年到而家、就係一個港英，其實係港英嘅內奸，你可以咁講。 訓練出嚟嘅，但係又知道曬而家現有嘅制度啲窿窿罅。 係啦，佢係吃透曬個制度裏邊嗰啲關鍵位。你見到佢用社團條例去對付陳浩天，你見到佢嗰個嘅成個 DQ 嘅諗法，你就知道呢啲嘢。 選舉主任去執行。 如果係袁國強都諗唔到，一定係林鄭月娥度通度透，揾幾個核心嘅 AO 出嚟諗通曬之後咧，再指示律政司去執行嘅。所以我就係話，千祈唔好俾 excuse 佢。佢一定會去 lobby 你哋嗰陣時咧，就話、哎：我都唔想嘅，不過殺到逼到埋身，冇辦法唔做啦咁。就然後再俾啲小恩小惠。但係你如果從個大局觀去睇嘅話咧，如果你唔將林鄭變成跛腳鴨，呢、這個就係當前我覺得所有從政嘅人咧，其實都要思考嘅問題。其實我講咗兩年，就係、是、佢一上任嗰陣時已經咁講。呢、這個唔係話你為咗香港。是不是良好管治，是不是融合，是不是融合、喂，其實這兩年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嘛，已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現在好了，到美國佬出聲了，美國佬出手了、這個是也都以前沒試過的、即是說局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連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都充滿疑問的時候，為什麼你們可以跟林鄭月娥 的施政報告裏面連反對票都不敢投呢？陳淑莊連票都不來投呢？ 沒發言添，直情係。 即係我真的不明白你問我。即係我覺得呢個是完全，我好失望，我覺得真係冇對嗰個政治嘅大局有個判斷喺度嘅，其實係咪？你唔需要惡言相向，但你要表態，人哋香港市民其實係睇你嚟投噶嘛。如果你反對派本身都唔能夠集結起個力量上嚟去表達，嗱，譬如我，所以我話你哋即刻反擊嗰、那個佢位過於人呢樣嘢，咪啱咯？係咪？正正就因為佢踢個波俾你哋嘛。所以你要將個波踢翻過去俾佢啊嘛，其實嗰個係你搞出嚟嘅喎，呢樣嘢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繼續俾佢咁樣分化落去嘅話咧，佢就可以如取如攜，因為佢喺阿爺嗰邊就會話俾你聽，嗱，我搞掂咗 A、B、C 嘅啦，因為你信我 啦，咁樣係。 我喺政府六年嘅時間裏邊睇穿曬佢哋做呢啲咁嘅嘢嘅手法，所以你要信我就係話，你任何一個人俾佢統戰到咧，佢所得到嘅政治利益係遠遠大過佢俾嗰個政策上嘅利益嚟嘅。 嗯。 佢門數係咁計噶嘛？我將小學教師學位化五億啊，好似幾多錢啊？我唔知啊。五十億啊？ 幾廿億嘅係，係幾 億 嘅？ 當五十億啊一年，即係話林鄭月娥喺爭取教協嘅支持裏邊所得到嘅利益超過五十億。嗱，我唔係講緊錢啊，唔係話講佢代咗五十億，而係佢帶嚟嘅政治利益， 政治上 係超過五十億。咁你諗下會係乜嘢？ 嗯。 我就係咁諗啦，政治係交易嚟嘅，我覺得係係一個交易嚟。所以如果你再有嗰啲咩飯盒會啊嗰啲咧，你一定要喺個左翼嘅角色裏邊去夾住嗰班泛民裏邊嘅妥協派同埋温和派。 喺林鄭嘅第二份施政報告，佢係即係走咗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好巨大嘅一個弱點，就係呢個東大嶼填海人工島。咁所以喺呢一場仗上面，其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切入點咧。民主派係要點樣團結一致地，即係根本性地、原則性地，透過反對咧，係去即係再重新地咧，係去攻擊林鄭嗰個施政或者係執政嗰個正當性啊、正確性啊嘛。因為實在牽連好大啊嘛，係。 唔係，亦都我覺得係咩咧？即係多啲無虛嘅討論，即係唔一定係大家互相指責。我覺得亦都係同路人，唔需要話即係懷疑人哋嘅動機。但係我覺得多啲無虛嘅討論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你個大局係乜嘢？即係話而家嘅政治形勢係乜嘢？當中美咁樣嘅貿易戰，譬如Martin 同埋阿梁家傑去咗歐洲，去見到好多歐洲議會嗰啲人。歐洲點睇佢哋有個 feel 噶嘛？我覺得歐洲嗰邊點睇咧？翻到嚟，我成日覺得泛民係欠缺呢種無虛嘅討論。 有啊，我亦都想嘗試將呢種精神咧係帶到去嗱，民陣啱啱改選啦，岑子傑就做咗民陣嘅，佢第二次做民陣嘅召集人。我哋喺民陣嘅大會上邊都鼓勵。很多成員都希望公民團體或者公民社會加強和民主派政黨的一個溝通啊、協作啊，在啲公共政策嗰度咧多啲合作。但係同一時間咧，好似你話咧，鼓勵佢哋咧做多啲咧啲討論會啊，就係醖釀共識啦。喺呢啲大是大非嘅問題啊、政治分析上邊啊、應對或者係如何處理同政府嗰個關係啊，甚至乎即係你話同北京政府嗰種談判嘅策略啊，都應該要擺上去台面嗰度去傾，咁就唔係各自為政。當問題主導嚟啦，突然之間咧就媒體就要每一個政黨係去表態啊。中聯辦主任又要求訪京啦，又或者係林鄭月娥又即係希望同立法會主席安排訪京，就咩議題啊？就唔係咁樣回應式地啊，反而應該好似你話啦，有一個大嘅方向、總路線嘅一個辯論啊，或者係討論啊咁。 譬如幾個問題咧，我成日都講，都不外乎處理幾個重要嘅關係嘅啫，我覺得。第一就是中港關係，即是話乜嘢情況底下，可以同中方溝通接觸，討論咩問題，咩方式。我覺得呢個一個成熟從政嘅人係應該有呢個 preparation 嘅。如果唔係到對方因為政治需要要爭取民主派啦，因為可能假如中美鬥爭落去，真係需要動用到民主派去幫手去游說美國嗰陣時候，佢會出手嘅喎。喂，佢掟翻回鄉證俾你用乜嘢啫？佢掟完回鄉證，佢有嘢跟進噶，可以。所以我就話你唔好諗住嗰啲嘢，佢唔會做啊。佢會做嗰陣時先大鑊。咁你點樣令到？ 就係一啲好重要嘢改變咗啊！係 啊， 做就係。 係啦，即係佢唔係佢共產黨，坦白講啊，係乜嘢主義都係假，實用主義掛帥。佢發覺范國威有朝一日可以幫到我嘅，佢即刻埋嚟揸你手。哎呀，過去真係大家冇溝通啊，對唔住啦，都得噶，張曉明。得噶，真係噶。即係呢挺嘢，佢哋最在行啊！ 未試過 最在行，因為佢哋冇原則㗎，其實係只有利益。 好啦，眼中只有利益。 第一就係我就話你點樣同北京嘅關係？嗱，你話鬥而不破，不破嘅係邊方面？民族主義破唔破咧？港獨問題破唔破咧？你定咗啲 parameter。第二，我覺得係香港同國際嘅關係，呢個係討論得最少，我覺得 係冇討論啲嘛。 你咁多嗰啲落咗嚟交咗權嗰啲阿傑哥啊、Audrey 啊、Margaret 啊、Martin 啊、錢仲佳一大扎呢啲咁嘅人，個個都可以喺國際層面做好多嘢。你問我，橫掂佢哋 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政治上都仲有嗰個能量，係咪？又有嗰個 connection 最緊要嘛。正正就有一個斷層噶嘛，其實係，即係佢嗰代同你哋嗰代已經有一個斷層噶啦嘛，即係喺國際嗰個 connection。我覺得以往係冇呢個咁嘅局面嘅，但係而家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咧，係因為中美嗰個角力啊，已經係全球氣開曬，根本係。你見到李顯龍今日喺 APEC 嗰個講話係咩？東南亞國家都要諗我哋企喺邊一邊啊！ 係啊，係有機會需要歸邊嘅，會係咁樣噶，係。 李顯龍是對住嗰啲東盟國家自己講啊，佢話：喂，大佬，我哋以往就兩邊都食，咪香港一樣。喂，大佬，連李顯龍都話俾嗰啲兄弟聽，喂，我哋而家唔掂啊。 咪睇到咯，佢即係睇到嚟緊嘅將會可能會發生咩事。 佢咁講，即係話我哋要企喺美國佬嗰邊啦，大佬。 善意提醒，温馨提示， 大家唔好再企喺共產黨嗰邊啦。咁咧，肯定就你見到馬來西亞、印尼都嚟了啦嘛。 佢提醒大家要開始思考呢個問題，隨時係要。 佢話我哋遲早一日都要作出選擇啊！李顯龍嘅講法。 如果個衝突係無可避免嘅話，當個衝突埋到嚟嗰陣時，如何自處？你點樣去揀啊？係 嗱，所以我就話從政嘅人要專業，千祈唔可以咧就係咩花生當飯食啊、思源冒啊呢啲咁嘅嘢。專業就係咧你睇問題。你哋因為有第一手接觸，我覺得，譬如 Martin 同美國嘅政壇有第一手接觸，咁佢今次去完歐洲議會，包括係之前興姐又去完 UN 啊等等呢啲，其實唔好淨係去嗰啲咩去瑞士滑雪撞到啊邊個嗰啲咁嘅嘢，得閒就同人哋傳媒傾下偈，同一啲資深嘅傳媒人揾一啲嘅以前嘅老友介紹，大家坐低食下飯，你把握下人哋嘅 impulse 係嘛？究竟美國而家 KOL 裏邊邊一啲影響緊？Donald Trump 的政策最重要的影響緊佢對華政策最重要的你要認識那些人啊嘛。就算你不認識，你要看他寫什麼， 知道他們怎樣 想的，首先知道哪一個是 KOL 先，然後你才要看他在 Foreign Affairs 寫什麼、講什麼，他的政策這個這樣講，人家有什麼反應。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專業從政第二步，就是香港和國際的關係。千祈唔好好似嗰啲港獨派、本土派咁嗌咗句口號之後就以為搞得掂，呢啲叫做幼稚到不得了。好多人 question 我點解質疑呢啲陳浩天呢啲咁嘅人，我就話恨鐵不成鋼啊。其實佢攞到咁嘅 limelight 之後咧，其實佢要對自己要求高啲。其實你做一個運動，仲要係一個咁嘅運動。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咧，絕對不簡單嘅。 係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國際媒體， 所以佢之後 FCC 之後俾人笑係有原因嘅，因為個論述能力太低啊嘛。所以我就話你的論述能力點樣提升呢？最簡單的方法睇下人哋點寫嘢，睇下人哋點講嘢咯。仲要睇一啲叻嘅人點寫嘢，點講嘢咯。跟住你要咩啊？第三就係體制裏邊嘅政黨同體制外嘅社會運動嘅關係，呢個就係第三步，我覺得。呢個係雨傘運動之後咧，一路決裂到而家，係冇再將佢咧組織起上嚟。其實冇仇嘅，我覺得係。問題係你點樣組織起上嚟，將嗰啲嘢，咁你先至回應到而家呢個中美所謂嘅。你睇呢個美國財長普爾森嗰個 speech， 你就知道大人驚經濟鐵幕隨隨降下。呢個就係當日柏林嗰個封鎖嘛，西柏林封鎖嗰陣時咧。好像是丘吉爾講嘅嘛， 用緊 call 係啊，係佢發明嘅呢個 term 就係 Iron Curtain， 係啊， 隨隨喺呢個歐洲落下。 呢啲係冷戰時期嗰陣時嘅政治語言嚟㗎，係而家重新套用，不過就套用咗喺中共，套用喺香港身上邊。 你睇保爾森嗰番説話，表面好似為中共講嘢，實際上佢已經指出咗呢個係一個比較親華嘅一個，即係美國有影響力嘅人。佢就講緊呢個經濟嘅鐵幕隨隨落下。喂，大佬，唔係講笑嘅，冷戰係講緊二三十年，唔係二三十日，亦都唔係二三十個月啊。其實係二三十年，香港係靠冷戰起家嘅，其實即係係危，亦都係有機嘅。其實，所以我哋要集思廣益，係點樣？唔係話淨係信 Donald Trump 係好人定係壞人啊？呢個 大家賭支酒就是呢個口舌之爭玩下嘅啫，即係賭牙教啫。但實際上要看清楚，就係話嗰個美國中國之間嘅角力比香港嗰個戰略空間就幾大。 我哋能唔能夠把握而家呢個契機，將香港即係過去一啲因為受到打壓，點樣可以轉危為機咧？化為即係一啲正面嘅一啲嘅建議啊，北京。特區政府願意好唔願意好嘅話咧，係去令到我哋一啲相對制度優勢，香港過去賴以成功嘅一啲好重要核心價值咧，係要話翻俾即係政府知係有需要嘅。 同埋你要記住團結， 唔係就反對派要求嘅嘢嚟。 同埋除咗嗰個社運界之外，你見到而家工商界都騰嘅開始，嗰、那個亦都係咧，即係團結，即、就、係、是、你嘅大多數嘅朋友嘅一個方式。所以我就係話，如果能夠多啲呢類嘅無虛嘅討論，唔好事務性地講下下個禮拜投咩票啊呢啲咁嘅嘢。咁當然啦，我覺得如果可以，我哋做多啲，我自己唔介意其實，即係話可以多啲呢類嘅，即係譬如定期去做一啲咁樣嘅，即係集思廣益嘅活動。 討論會 係啦，討論會我覺得係無虛嘅，譬如揾一個講者講一個 issue 嘅啫，然後大家 open forum 去討論。我相信呢個係我哋需要培育一啲更加成熟嘅從政嘅人。呢、這個我覺得先至係咧，係主流媒體越嚟越反智，越嚟越愚弄人民嗰陣時咧，我哋要做嘅嘢嚟嘅呢個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即係如果係我都要籌備翻，譬如每個禮拜可能有一個類似嘅。沙龙活动 啊，这个好喎、啊，呢、这个系 唔一定系做节目嘅，系现场大家可以面对面倾，系揾一啲，就算你话好简单啫嘛，揾李柱铭嚟讲美中关系化得噶，美港关系化得噶，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多时而家从政嘅人佢未必对嗰样嘢有记忆，即系我因为够老啊，其实。 同埋我哋平時而家係太多嘅時間擺咗落去政務嗰度啊，即係自己本身就 事務性嘢， 政黨嘅發展啊，或者係政務啊，又或者係宏觀嘅分析啊，咁樣咧，佢用咗時間咧係少咗去諗。但係當個問題出現咗嗰陣時咧，你少咗呢分析框架咧，睇嘢就會蝕咗張，或者係睇得唔全面啦。 以往泛民有兩即都係出現過呢個問題嘅，其實第一就係事務主義。事務主義咧，就係好多時咧，將一啲政治性嘅討論變成係一個事務性嘅討論，即係投咩票淨係 回應式， 係啦，回應式投咩票。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係攻擊泛民嘅激進派咧，就係口號主義。 嗯， 佢對個 substance 唔掌握嘅， 係 對個細節都唔掌握嘅。係 啊， 咁咧就係一紮咁嘅口號，咁啊亦都冇用嘅。我覺得其實實際上係兩邊走埋一齊先有用。我覺得。即係話口號就係你有個 perspective，你有個視野，但你同時要掌握個具體問題係乜嘢。譬如好簡單，美中關係，你要掌握個具體問題係乜嘢？係咪以前即係陳明球教授就係一個喺士丹福即係啱過身， 啱啱過身呢位係 佢因為翻嚟香港出席一個活動喺機場心臟病 貴賓室， 係啦貴賓室過身。其實佢係對於反而係對於美國點樣了解香港問題。是一個即係好資深同埋咧係有係有睇法嘅人，即係香港係需要 mobilize 呢啲 resources。其實喺海外有好多噶，學者有好多啦，香港嘅學者喺海外有好多啦，喺美國嘅智庫裏邊有啦，係嘛？譬如我頭先我講嗰三個，其實都係我認識嘅朋友嚟，係啊，即係我哋仲喺 Facebook， 大家有陣時仲可以傾下偈嘅人嚟嘅。 好嘢，好嘢！ 即係我同阿 Minky 仲有往來嘅，其實仲可以傾下偈。佢翻嚟香港揾我食飯啊咁啊。咁啊 ，Alan 嚟香港嗰陣時候都見過我啊，咁啊，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利用翻呢啲關係咧，係去幫香港做啲嘢。我覺得唔係共產黨嗰種，明明指鹿為馬，明明香港一國兩制已經係即係踐踏到體無完膚，然後繼續去唱好香港，絕對唔會做，亦都唔應該做。我覺得，但係就可以係咩咧？係令到個社會嘅大眾好慢慢由精英階層一路到普羅大眾咧。都對呢啲嘅事務咧，開始有個相當嘅認識，咁你就唔係咁容易俾人露點啊！真係。 係啊，而家好多或者部分啦，網絡 KOL 或者主流媒體嗰啲，即係冇用論啊、失敗主義啊、犬儒啊、建制泛民兩邊都鞭撻各打五十大板啊，跟住鬧完之後就好似即係做咗嘢啦，又或者係解決咗問題啦，唔係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工作， 其實等於 係可以做，係好多啊， 本土嗰嘅議程一樣，我記得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 係好 唔係淨係一種意識形態嘅同大陸分離就掂啦， 而係本土議程可以變成好多具體政策嘅議題噶嘛？ 係啊，你睇下琴日我哋喺立法會討論嗰個綠色債券就係㗎啦。 綠色債券係啦， 從來就可以用咗嚟做呢個填海人工島， 係 啊，啊嗰啲口岸啊，嗰啲嘅跨境基建，任何一個落腳點嘅嗰啲配套設施做得唔好，就會有嚴重嘅港中矛盾啊，香港人嘅生活空間就會受到壓迫啊，有啲乜嘢可以應對咧？咁樣係。 所以我就話你本土唔一定係一個意識形態。而係基上一個意識形態，佢可以引申出一個嘅政治政策嘅綱領，而呢個政策綱領係可以操作嘅、 嗯嗯。 操作嘅意思即係話係可以討論、 嗯、 可以分析嘅，而唔係話一句 X Y 交叉你老母咁就完啦。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我覺得即係我對於啲香港嘅本土政治其實好厭倦， 係不斷喺度界定你係真，我係假，我係假，你係真咁咁啊點咧？俾你係真之後咁點咧？你做過啲乜嘢咧？有個成效係點呢？有啲乜嘢政策倡議呢？而家嘅問題係你嘅研判係點呢？嗰啲係咪港中矛盾嘅問題呢？咁樣係。 係啦，所以 咁去睇啊嘛，講呢啲嘛，俾你證明咗你自己係真本土啊，鬧人哋假本土咁啊點啊？ 我覺得就係純粹係一種嘅情緒嘅發泄， 真 係 好無聊啊！係 同埋呢啲情緒發泄對現實嚟講，亦都點解會有挫敗感咧？ 於事無補。 我覺得好多人話 Facebook 係一種 empowerment。其實我覺得唔 係，其實幾 depressing 添啊！有 係啦，我覺得係一種disempowerment， 係即係一種反作用啊！其實嗱，譬如好簡單啦，我呼籲大家星期一去支持阿陳建文。 係 陳建文喺中大最後尾嗰堂課，即係阿周寶松教授嗰個講座裏邊，大家都話好感動啊！網上嘅洗版啊咁樣，我想問一下洗個版嗰啲人，星期一你會唔會企喺度去支持阿陳建文？ 嗯， 俾人見到佢喺後邊有咁多人嘅。不是说你在 Facebook 里面表了态、 嗯、 就尽了你的责任，我觉得现实世界一样是这样拘捕，一样是政治起诉，一样是钉入去坐的，其实是他不会因为你给了个 like 他的 talk 就会改变的，其实是那你说现场会不会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支持的力度来的、 嗯、 是一个不同的力度，是一个给了一个直接等陈建文好、陈淑庄好、邵家臻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原來市民仲喺佢哋後邊、 嗯， 因為嗰個審訊嘅係一個幾漫長、幾難捱嘅過程嚟。 參與雨傘運動有幾十萬香港人，而家呢佔中九子係代表咗，又或者係被抽出嚟咧，係去首先係去即係進行呢個嘅審判、嗯，而去承擔有機會好巨大嘅政治責任嘅。咁所以就即係為個運動，為咗香港，即係話未來日子，即係俾呢啲嘅強權政府知道咧，其實佢哋係有民意基礎嘅。我哋唔係忘記咗過去嚇，因為我哋爭取唔到嘅呢個政制改革之後，就咁隨便放棄咯。 所以我就係話有陣時唔係。靠嗰個虛擬嘅世界裏邊，大家喺度食花生啊，或者喺度私怨啊，邊個真邊個假啊呢啲咁嘅嘢，其實經過呢幾年咧，我其實都幾厭倦呢啲咁嘅嘢。即係當然佢發揮得好嘅，即係我唔係話嗰個互聯網係反動，而係我覺得係睇下點樣發揮。我哋都係而家都係通過緊 YouTube 去做進行直播，呢、這個以前係冇可能嘅，係嘛？就係如果將來廿三條立法，連 YouTube 呢啲都封殺埋，可能就要靠嗰啲咩咩十七台嗰啲直播鹹台啊嗰啲，可能要喺鹹台出現啊，可能 去翻街頭，好似阿熊仔啊冇過七十年代嗰陣時派單張噶啦，喺五支旗杆嗰度， 或者係去嗰啲 街頭討論會噶啦。 而家咪好興嘅咩十七直播啊？ 十七直播啊？哦，係咪啊？嗰個 apps 啊， 係啊， 係啊 ，OK OK。 誒靚妹喺度揾食嘅，可能遲啲我哋都係要學習下 點啊，錄音點做節目咁啊？ 直播平台裏邊咧， 係咦係咪可以一齊做嘅咧？我哋係係咪喺度做節目一齊做得唔得噶？係 唔知咧，下次試下。 下次試下先，我哋係 係啊，試下睇下我哋喺呢個十七台 再扮任何量啊！ 嚇唔得啊！呢啲過秒噶啦，已經係下次再扮第二個啦。 OK， 好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就大家要阿健有冇幫我抽出呢個？今集嘅 今集都好多好多 捐款嘅朋友、啊， 好多我哋承責人捐款喎，好多謝佢哋喎，係嚇。今次係咪最多啊？3800人係。 有冇抽到啊？未抽啊？ 而家抽，而家抽，哇，好多啊！而家喺度係。 因為我哋抌住波鐘先，因為公布埋啦，即刻可以。 係啦，唔有好多位啊，一路碌啊，係碌上去啊，多謝大家係。 好多啊 ，Anna 啦、金童啦， 李俊宇話試下俾錢先咁樣係。 阿 Will 啦， 係 HC 啦、，Eric Wong 啦， Christy 咧，成日都支持我 哋。愛吃牛肉麵啦，有一位啊 Thomas。Thomas 啦 ，Janet Chan 啦 ，Nick Chan 啦 ，Silva 啦 ，Thompson 張啦 ，Lion 虛啦， 我讀緊呢啲捐錢啫，唔係抽出嚟嘅。MC Ho 啦 ，OK， 由監製抽啊，係咪？ 佢抽咗就可以喺個畫面嗰度見到㗎啦。 哦 ，OK，OK。 咁就再呼籲大家啦，就係話除咗現場即係支持我哋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係入會嘅，加入成為呢個承債人。咁我哋嘅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合作社咁啊，你。支持我哋理念，希望我哋繼續免費廣播落去嘅話咧，咁咧就成為承責人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就去參加我哋嘅活動嘅，譬如聽日嘅同合作社合作嘅試食會啦，或者係之後我哋有啲嘅讀書講座，請一啲作者啊，或者係我哋策劃緊嘅而家嘅沙龍嘅活動啦，咁樣。好啦，抽出嚟嘅咧就係十位聽眾 ，Joyce Wong 啦 ，KV、Amy Chan、陸文傑。 Thomas Yuan， Thomas Yuan， Rico Lam， 鄭家豪， 係啦，咁啊 ，Lion 虛 ，Lion 虛 ，Eric Wong， 就 Candy Yuan， 係 最後尾 呢十位， 係啦，咁呢十位嘅聽眾你咧就可以留低你哋嘅聯絡方法啦。如果你哋今晚睇緊直播嘅，你就可以聽日咧上嚟攞埋書都得嘅，咁、就即刻簽埋名俾你哋可以。咁我哋嘅書店咧就係喺呢個嘅牛頭角地鐵站 B 6出口。就是聯邦工業大廈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二樓。咁聽日就好虛撼嘅，因為你見到我哋好多會員喺度嘅，其實即係聽日個試食活動。 試食活動 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亦都可以傾下偈啦，亦都可以交換下讀書心得也好，或者係對時事嘅睇法啦咁樣。咁呢十位聽眾記住啦，就千祈唔好唔記得啦。嗱，你即係 cap 低個圖啦。 係。 咁咧就其他嗰兩集未抽嘅，其實。好鬼煩，因為另外一個 operator 都未搞掂啊 ，Lens。 哦。 咁所以咧就我哋呢一個阿健啊最好嘅，每一集咧都喺我哋最後尾嗰陣時咧就即刻公布埋嘅，其實。 咁啊快啲嘅。 係啦，咁就會快啲嘅。係。咁就希望大家把握機會咧，就可以咧星期六可以上嚟攞書，或者係簽名又得，或者傾下偈啊咁樣。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好。 好像今集都很多人看喎，係嘛？ 哦，三千六啊，頭先係。 我哋由千幾 啊，開由千二， 千二 第一集千二，跟住千三，跟住千五，上一集你就二千， 二千幾，今日三千幾喎。我估都係有人監聽你喎。 啊，係咩？ 我哋發覺就係有 hater 同埋有監聽者咧，就大約升咗1000度。係 嘛？好。 係啦，下個禮拜希望就到5000，咁就佢找數啦。 係咩？ 係啊。咦，今集唔記得咗咖喱飯個擺 呢個白色嘅任何人啦，係咪啊？ 係啦。啊。咁啊，下次咧。就是可以試食呢、這個，如果攞到5000嘅話，就要試食咖喱飯可能。係 嘛？懲罰我拍呢個咩透明人間。 好啦，又得。問題邊個做女主角嘅啫？公開招募啦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Okay, 拜拜。 呢、這個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特盾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算住嘅。咁嗰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肉咧係直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3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4款臘腸買2送1，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4款臘腸買2送1。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是买2送1，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 喂，政治好丑恶噶喎！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